警示日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 Andy 还鼓励说 你们不要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 喂，因為咧，即係呢個iPhone 嘅問題，唔知點解首歌 stream 之嘛停咗。不過唔緊要，喂，咁樣開始都幾特別啦，因為證明我好生手啊，真係。喂，今日揾咗 Ray 上嚟啊，大家即係如果有聽開怒漢咧，有跟開咧嘅時候，就唔會唔知邊個 Ray 啦。但係如果咁啱你而家先聽嘅話咧，咁啊真係要介紹下佢啦。咁啊 Ray 咧就同呢個 Spandau Ballet 咧就有呢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對我嚟講啊。因為咧，我就係因為上次咧有套 documentary 咧，就叫《醉夢英倫》咧，咁樣認識咗佢嘅。咁發覺咧，呢個人咧有時即係同佢唔係太熟，但係都發覺硬有啲嘢 synchronize 到。 係， 我唔知係我單方面咁樣覺得啦。咁咧，喂，今次翻佢上嚟咧，就係正正咧就唔好講得咁商業啦，因為事實上咧，佢因為上次咧佢播完嗰套紀錄片之後咧，我唔知道我哋有幾多聽眾有去睇啦。咁我知道有個聽眾叫 Timothy 咧，話佢好迷。他不單止有買到呢只碟咧，兼夾咧買埋飛睇遲啲嗰個 concert。 Timothy 喺 Facebook 都好活躍噶。 哦，係咪？哦，你都見到佢嘅。 係 係。哦 ，OK。 係，多謝佢先。 係咯，咁佢就係話：哎呀，買唔到啲最好嘅飛添。 冇辦法啦，即係呢個。 即係唔夠快。 係係係，好少，係好少。 我你見拆到件衫啊？你 OK OK， 擺翻高少先，咬翻高少先。OK 得。喂，係啊，咁咧，即係今日揾你嚟做乜咧？其實因為我都即係鋪天蓋地咁樣咧。都冇辦法唔俾呢個廣告吸引到嗱，搭巴士我而家搭多咗啦，因為要翻工要搭好耐車啊，而家咁咧話竟然 Roadshow 都有呢個演唱會嘅廣告喎，不如你講一講嗰個廣告嘅內容先啦。 廣告嘅內容 即究竟唔係你當有啲聽眾冇聽過我哋節目先。 咁其實主要都係即係呢一個 Spandau Ballet 9月25日咧，就會喺香港機場亞洲博覽館嗰度做一場。 嘅 concert， 咁亦都係唯一一次喺香港做嘅 concert。 哦，好珍貴。 咁而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或者可能啲人都唔會留意，我哋都冇特別去公布。 係， 就係、是、今次佢全隊人有成二十人嚟。 哦， 即 係 包括所有嘅技術人員啊、樂師啊、panel 啊，全部都係原班嘅英國 crew 嚟、 哦 okay ， 就同。即係唔會係到時香港又會再找人幫手啊！ 哦，即係連嗰啲 sound engineering 燈光全 set 咁樣， 全 set 哇，好難得喎、 啊！係難得，非常難得。 即係要見識一下哇！你件 T 連恤衫都仲係 high 到個麥啊！ 係嘛？ 揾個切充啲辦法領翻。 O、okay、 K 啊，咁樣 O K 喎都。 處理到 係係，你咁樣領正啲，咪冇容易 high 到咯。哇！咁變咗咧，即係好多朋友啊，真係見識到咧，即係。香港人做音響同埋鬼佬有咩唔同呢 我都想見識下， 即係比較啊，因為咧，我有時好失望咧，睇翻外國 show 咧，即係有時唔係踩自己人 啊。 事實上真係事與願違，次次咧都係希望香港似模似樣咁樣遇到一啲國際樂隊，即係嗱，因為人哋已經喺外國咧或者走 tour 咧，即係能夠保證啦已經。 嗯。 咁香港嗰啲咧硬係自己人咧，好包容自己喎。哦，冇話曬都係。啊！人哋都係鬼佬，即係啲人都係咁講噶。鬼佬梗係好啲啦。喂，點解鬼佬一定係好啲先？ 係啦， 即係你次次都係包容咗自己。香港人係冇咁好噶啦。其實另外一種嘅歧視嚟嘅，即係點解你香港人唔改變嘅態度，可以好似人哋咁好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值得大家即係平時都諗下呢樣，你思考下呢個問題嘅。因為今日咧，我哋嘅話題咧，除咗講呢個演唱會之後咧，邊度講到兩個鐘啫？咁即係事實上好多人咧，即係點解會覺得我哋香港人比唔上外國人呢但係有啲民族又點解會得呢即係呢個係好好嘅話題。我借一啲 soundtrack 嚟，即係變一變，即係用呢個 soundtrack 嚟音樂電影嚟講一講一啲時事啊，或者講一啲道理啊咁樣，或者抒發下感覺都 OK。 好啊。 因為咧今日咧阿 Ray 咧除咗帶呢只碟嚟咧俾我睇咧之外咧，佢仲有帶一啲喂原來。即係我吹雞嘅時候咧，即係我宣傳呢個節目嘅時候咧，話俾聽眾聽咧，你是一個電影發行人， 嗯， 出品人啊嘛，算係，我唔知 唔可以叫出品人，出品人應該係 producer。 哦 ，OK， 我哋只不過係一個 distributor。 係 OK， 即係做電影買賣啊嘛，簡單啲就 係。嗱咁變咗咧，即係呢個話題咧，即係我本身好興趣啦，因為嗱，我識你硬係搣唔甩嗰個感覺咧，就係。我因為呢度樂隊識你噶， 係， 即係因為睇呢套戲出識你，呢套戲又唔係普通嘅電影啊，咁我唔知點解直覺覺得你係一個音樂人嚟嘅，同時又係， 我諗又未算嘅，我都係一個叫做聽眾觀眾嚟嘅， 咁所以揾你嚟老岸推歌咧，即係我開頭咧，即係情感上咧，我覺得咦你都中意音樂嘅喎，如果唔係你啊點會，如果唔係點會買套咁嘅戲啊，即係差唔多係跳崖啊嘛。即咁少受眾，啲人就嫌老得滯，即係唔 又嫌老又嫌舊咁啦。 即係唔能夠成為一個主流嘅嘢啦，可以話、嗯。但係你都仲肯抌錢去買套出嚟，我都覺得係即係神乎其技㗎啦。 古古怪怪咁 啊！係啦，即係你肯做呢樣嘢，咁於是乎咧，我點都要諗一個辦法咧，就令到啊你上到嚟呢個節目又講下你嗰啲賣緊嗰啲戲啊。咁用 soundtrack 嚟入手，我覺得係最 都好，好好。 係咯，因為 soundtrack 咧嗱，因為你都熟 soundtrack 噶嘛，因為你中意電影，電影裡面嘅音樂你又都幾熟嘅，因為同你困過下，咁、 嗯、 你都識好多電影配樂嘅 少少啊。 咁變咗咧，為我推歌兼夾我以前喺呢個節目咧，我成日都推啲電影配樂嘅。 嗯。 咁所以呢 OK 喎，有空間喎。咁借電影配樂嚟講翻個電影、 啊、 OK 喎。咁你不如你講下咧，即係。即係你，我聽你講好似夢幻一般咁咧。開頭就搞到電影嚟啊，點知嚟到呢個音樂會嘅過程係點樣嘅？ 哇！呢、這個過程 可以詳細啲講啊，即係因為呢啲經驗好難 嗱。咁啊咁講啦，就一就即係呢一個電影係 哦，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你繼續講我、 okay. 我搞翻 iPhone。一咧呢個電影就即係唔係一個容易發行嘅電影嚟嘅。咁而與此同時咧就。做呢個事嘅過程咧，就即係經理人亦都好關心，即係點解香港有個人去搞呢個電影？咁啲過程裏邊咧，就同我經理人熟咗。經理人就係你喺電影裏邊見到嗰位 Steve Beck 啊。 哦 ，OK。 啊，咁佢就好關心同埋好支持，即係你要乜嘢，我盡量幫你手啦。即係做呢件事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咁啊一路行，咁啊於是乎就同佢有慣常嘅溝通啦。咁啊去到我哋有一次做做呢一個首映嘅時候啦， 咁就我亦都叫咗一位以前我喺音樂公司做嘅老友啦。咁啊，知佢啱年尾咪捉埋佢一齊睇啦。咁啊，睇完就哇，好正，好正。咁啊，咁我話即係傾下傾下，噏下噏下就啊，唔知香港演唱會仲有冇人會睇呢啲咁樣嘅 band 嘅表演咧？咁咁啊，隨口一句嘅啫。咁原來佢咧就。原來他是做緊呢個演唱會生意的嘅人，係咁唔係喎，可以諗下喎。我話你係咪講笑啊？咁唔係啊，諗諗即係睇下係咪真係唔可行先啦。咁咁如果做得到嘅話，就同經理人商量一下，睇件事可唔可以接受做得到啦。咁咁結果就件事咁樣發生咗啦。 我覺得你係過分擔心咗。因為咧，譬如咧，你記唔記得有個歌星叫張偉文？ 係 嗱，即係嗰陣時咧，即係唱片度，即係啱啱啲人都賴 download 嘅，即係話咩都賴曬 download 嘅時候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樂迷咧，因為可能我自己我都有買碟啦，咁我覺得喂，我都好好多時都唔係 download 喎，我真係買真嘅版，你中意點解唔買啫？即係當時可能我口響一滯，因為冇咁方便，而家就方便到咧，即係好容易揾到一啲免費嘅歌翻嚟。 嗯。 即係喺網上面又好似又舉證唔到，又好似冇懲罰過呢啲咁嘅即係行為咁樣。咁當時咧，我覺得睇下你不如做好啲你自己嗰啲音樂先啦。即係尤其是香港唱片業咧，咪成日好高調咁樣話，即係賴嗰啲人因為唔買歌而令到佢哋啲歌唔得噶嘛。即係就冇先去面對嗰個問題，即係抄少啲咪得咯。啲人即係啲人向心力強啲，咁你咪可以買到歌咯。即係啲人會肯出錢買歌咯。咁但係今時今日我都抗拒唔到，老實講。但係反而調翻轉咧，我試聽咗之後咧，我好多都買翻嘅，即係自己真係好中意嗰度就會買翻。即係當然喺你個角度，即係你發行商咁同埋我啲歌迷樂迷嘅角度咧，即係一定有衝突嘅啦。即係我認為咧就中意始終都會買嘅。譬如睇戲咁樣，我其實喺戲院睇戲多過喺屋企睇戲嘅。 嗯。 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冇問題啊！即係就算好多翻版，我中意睇嗰啲我都會睇噶咁樣。咁但係喺你個角度，你覺得喂頂你，你有幾多條友好似你咁啊？靠你就死啦咁樣。 我絕對啦！你睇《Spandau Ballet》，即係搞咁耐嘅時候，個票房都唔係話多噶嘛。你話如果斷人次咧，講緊2700-800人到。 哦，即係入場睇。 係入場睇2700。咁你裏邊都可能有啲人係睇咗三次或者睇兩次啊，係嘛？ 人次係咪計我呢啲咁嘅 cheap 友，即係睇試片嗰啲計唔計？ 唔計唔計， 淨係買飛嘅。 淨係咁啊！都計埋啦，計埋我哋做試影啊嗰啲啦。 哦， 咁啊變咗即係同埋我哋喺即係傳媒嘅時候推嘅時候，即係當然有都幾多有心人啦，譬如啲阿里安啊呢啲。袁志聰啊，呢啲都好有心嘅人啦。咁但係你話係即係大圍要推喐嗰件事都好難嘅，咁甚至乎你話個 band 名都即係唔係好多人記得點樣讀咁樣。 即係你淨係識得 true 嗰啲人。 即係仲要播埋出嚟之後，哦咁樣，咁跟住佢叫咩 band 話？咁而家你又好即係。 有一輪盡 冇咁有癮啦。 其實我都同你做咗無數嘅測試㗎啦，即係咧，我問啲後生又好，老人家又好，唔聽英文歌好，識唔識你哋 band 啊？咁其實老老實實，多數都係唔識嘅，即係圍內我啲年紀，我啲同學啲圈子先識嘅啫。咁但係咧，我播嘅 intro 嘅，我聽過嗰個新加坡嗰個女仔唱㗎嘛，即係咪孫燕姿啊？定唔知即係有個 cover 嘅， 好多 cover 啦， 近來唱得好紅嘅咁樣。咁起碼都識得呢首歌嘅，咁變咗咧，即、就、係、是、我就覺得應該唔係太悲觀。我睇點解攞阿張偉文出嚟講咧？因為張偉文嗰陣時係唱片極低迷嘅時候咧，哇！佢又夠膽去演唱會，又夠膽出唱片，即係嗰陣時應該係沙士後嗰幾年嚟嘅。 嗯， 咁佢都賺好多錢嘅，聽講。 嗯， 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即、就、係、是、我意思唔使咁悲觀嘅話，始終咧都有班老嘢咧，即、就、係、是、我見到張偉文，我即刻掉頭走啦。喂，咁嘅形象，啲歌又老土。但佢真係賣錢過嗱，當時個 figure 係真嘅，唱片業嘅人話佢好賣過李克勤好多，因為同時困惑撞咗一碟咁樣。 嗯， 咁我覺得，咦， 即係所以我見到上次你嗰套戲咧，我覺得應該唔會好悲觀嘅。 但係票房嘅數字話俾你知， 説明一切。 又或者呢個 Blu-ray 同 DVD 出咗嚟嘅數字，亦都話俾你知，即係啲人都係冇玩啦，搞你乜嘢咁嚟睇。 即係而家已經嗱，上次都未講得實啊嘛。 係啦。 但係今次你夠膽好大聲㗎。 係啊，即係即係唔係咁叫做鼓舞性啦。 係係係，唉陰公啊！咁但係上次我哋嘅節目起碼都起碼多四五張啩。 有嘅，咁同埋好多人即係嗰個碟咧，我諗佢哋即係唔知道裏面有咁多嘢，裏面有成三個 concert。 係，咁呢個碟幾多分鐘咧？ 348分鐘。 哇，好抵喎！ 你套戲106嘅， 好似 348，咁裏面係即係有啲嘢好正，譬如佢2010年喺 Isle of Wight 個演唱會有150,000觀眾嘅，咁你全個 concert 喺度，咁呢啲嘢冇可能見過150,000觀眾係嘛？咁啊，戲裏邊就 clip 咗一場就係高嗰只歌啦。係 啊 ，OK。 咁啊，另外有一個好正嘅就係1981年嘅喺 New York Underground Club 嗰度嘅 performance。嗰陣時佢哋未撈起嘅。 係。 咁你見到咩叫做搏老命？即係好似唱埋今次，第二日冇得唱咁。 哦。 咁啊，成個 concert 擺咗落去。係。咁呢個你係見得到，即係當年佢哋成就或者成功咧。 係。 即係唔係冇原因嘅。 係。啊。哦，即係我即係咁樣睇法咧，即係我覺得。每一個藝術品咧，你覺得係娛樂事業，即係唔好講得咁高啊。 係 某一個商品又好點都好咧，佢背後咧，如果冇呢個故事咧，佢絕對唔可以炒得咁熱。同埋即係同埋故事本身，亦都係你有份參與埋，你有份感受，你有份 comment 呢件事嘅其中一樣嘢嚟嘅。 嗯， 嗱，即係咧，即係趁呢個機會咧，即係佢今日我會揀好多嗰啲歌 ，Spandau Ballet 嗰啲歌啦。咁、但係咧，亦都咧有個少少嘅音樂通識喎。呢、這個音樂通識咧，其實為我自己解畫嘅。因為我哋嘅節目次次有音樂通識嘅，以前啦，曾經好勤力嘅時候啦。咁咧、 okay. 今次咧就講下咩叫 iTunes Match 喎。原因咧、又要解畫先啦，因為搬屋咧，我唔見咗平時播嗰部 iPad。iPod 咁於是乎咧，我用翻我自己部手電，就部 iPhone 嚟播歌啦。咁點知咧，我 join 咗個叫 iTunes Match 嘅嘢。iTunes Match 咧就係話咧，因為我有幾萬隻歌咧，喺我個 library 咧，佢得閒就 upload 曬上去個 list， upload 曬上去，我幫襯咗 iTunes Match 嗰個 list 嗰度，就即係話咧，我部機又唔使擺歌嘅。我去到邊度咧，都可以揾翻我個 list 裡面嘅歌，佢每一次都 stream 落嚟聽。咁變咗咧，你想即係得閒抽起根，想聽邊首就有邊首，而你唔使嘥你個 storage 喺你部手機嗰度，係咪好方便先？ 理論上好嘅， 但係至到而家係揦嘢啦。我點解咁懊惱咧？嚟到先知道咧，原來嗱，不單止如果個 server 突然間窒咗去頭先嗰只歌咁，你播到一半，佢跳咗第二隻喎。原因就係咧，佢可能個網絡突然間kick 你一 kick 啊，咁好論盡兼夾咧，我而家熬緊底咧，不停都有人打電話嚟，我又唔可以刪咗個即係如果著咗飛機毛咧，即係唔 WiFi 唔成，乜都刪曬嘅話咧，佢又攞唔到嗰個嚟喎。 咁你唯有刪咗電話毛咯。 電話毛點樣？淨係刪電話毛，係真係要慢慢試嘅，即係咧，即係好頭痛。所以今次咧，亦都係一個新嘅失誤咯，即係每次都要。即係由一啲意外，即係再學翻一個點樣處理問題。刪電話冇係咪應該喺嗰、那個 setting 嗰度？ 個 setting 嘅 General 裡面嗰、那個 佢直情你有個 cellular 嗰 cellular 嗰 哦，即係嗰個電話數據同埋電話嗱，哇！不停咁有人揾，真係大鑊嗱。入到去咧， 係啊 嗱，呢個一路做一路學啊。咁入到去呢、這個 電話冇嗰度啊， 呢、這個 係啦，係啦。 OK， 咁我唔係喎，呢個唔係刪嘅喎，呢個只係揾個。 咦？ 嗱，唔好意思啊，聽眾，即係而家好論盡又睇唔到，睇下先。就將呢、這個有冇得刪㗎？啊，呢、這個 data， 啲 data 就係上網 咧。你度有 WiFi 嘛？ 係啦，咁但係點樣？啊 ，4G。off 哦 ，OK， 嗱，而家 off 咗 4G 咧，就冇人揾到㗎啦。係。咁我就好放心咧，但係唔知。又可唔可以？如果用到，咦 WiFi 又刪埋喎。嗱，好論盡啊，咁唔緊要。嗱，呢個音樂通識咧就係臨時咧，即係叫做隨機應變嘅。咁嗱，而家試咗咧，刪咗個電話毛咧，就再 play 翻個 playlist， 你估又得唔得先？即係呢個好論盡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咦，又真係得喎。咁不過我哋聽第二首歌先啦。嗱，呢首歌咧其實播過兩次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播過兩次都係嫌少。 就係、是、呢首就係 Spandau Ballet 嘅一隻叫做 Through the Barricade。 哦、oh, ，OK。 咁同埋背後嘅故事咧，一陣間要靠 Ray 講講，即係 睇 咯，好感人， 係。 做乜？即系只只歌都播到一半，点搞咧？ 啲高科技播歌啊，冇咗啲浪漫。 唉，直头系不单止唔浪漫添啦。 即系我觉得高科技系同浪漫冇乜关系。 直头系同浪漫绝咗缘啦， 冇错。 一阵随时有咁嘅心理准备，所以 Lens 唔可以画公仔，你话 系嘛？ 因为随时要 mon 住，因为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嗱，平时我喺街听歌咧，好少咁去到一半停嘅，但我都系唔知点解而家会唔知点解停咗啦。总之唔好解释啦。但系佢停咗喺度咧，佢又。即係無端停佢，但係撈咗落嚟嘅喎。咁唔好理先啦。喂，咁正話一隻歌咧，即係播過幾次啦。其實我啱啱即係識呢隻歌嘅時候咧，九十年代咧，好似嗰頭嗰排係八九六四之後，係之前，之後 嗰段日子 係咁咧，變咗我覺得哇！呢隻歌即係我又啲英文水平又唔係十分好啦。咁即係我聽到有啲類似嘅感覺咧，就係覺得即係同死人有關，即係生死有。有一種感覺是不開心的，同埋一啲嗰啲軍鼓咧，最尾 ending 嗰度咧，即係會令到一個好好凄清嘅感覺嘅。咁但係其實呢首歌背後就係你上次節目都有講過嘅。係 啊， 咁咧即係可以再講多次啊。即係好多 聽眾。呢隻歌咧就其實係佢哋Spandau Ballet 呢隊樂隊咧，佢哋做完 tour 嘅時候咧，其中一個 tour manager 咧就叫 Thomas Wally。 係。 咁佢23歲啦嗰陣時，咁佢就做完個 tour 咧，就翻咗去北愛爾蘭去 Belfast 嗰度，咁啊就喺街度就同人口角，咁啊口角之後咧就走啦，咁但係就有個軍警咧就喺佢個背脊就開咗槍，咁啊死咗啦。咁咧就之後咧就 Spandau Ballet 佢哋咁多位咧就翻去貝爾法斯特嗰度咧。就憑吊呢位朋友啦，咁經過即係去墓地嘅時候，經過咧就經過好多 barricades， 即係嗰啲鐵絲網，嗰啲叫做路障。 路障 嚇，咁咧佢呢個路障嘅畫面咧，同埋呢件事咧，就不停喺佢哋嗰個腦裏邊輾轉咗一年。咁啊之後咧，就有一晚咧，就 Gary Cam 就起身咧就。覺得要寫呢一隻歌，咁佢就捉嗰陣時，佢同阿 John Keeble 即係鼓手一齊唱嘅，就半夜三更啊，的佢起身咧，就俾佢聽呢一個 Through the Barricades 呢個呢啲歌嘅音，咁於是乎咧就出咗世呢啲嘅歌。咁呢歌嘅時候咧就啱啱就亦都係六四嗰段日子啦，同埋柏林圍牆拆卸嗰段日子。咁啊，其實佢裏邊講嘅咩咧，就係講一咧就係。人係唔同種族、唔同背景咧，應該都係互助互愛，應該有咁多爭拗，應該互相包容。咁同埋就佢，正如頭先探長講啦，佢尾嗰段鼓聲，其實佢每一個鼓聲佢裏邊有歌詞咧，佢就講咧， 即係當鼓聲遠去嘅時候咧，就先至大家聽到大家心裏邊嘅説話。咁嗱，其實呢個歌嘅歌詞咧，佢英文本身都好靚啦。咁而其實我哋都譯咗做中文嘅個歌詞。咁咧就如果你我哋上翻我嗰個 Spandau Ballet Movie HK 嗰個 Facebook 裏邊咧，咁我哋都剪咗一個 Fleur Barrowcase 嘅 music video， 裏邊有中英文字幕，你可以睇得到。咁你就可以攞到嗰個比較上強烈啲嘅感覺啦。 喂，但我從來冇見過咧。嗱，呢個有好多人眼中呢個都係商業電影啊，叫做，因為你真係入場買飛俾錢嘅。咁但係你睇個花 figure， 你又唔係唔知道佢係真係少人睇得咁交關。但你明知咁樣，我見到你搞呢個碟咧，我見到你都嘥好多時間。兼夾咧，即、就、係、是、我見到你喺 artwork 方面咧，即、就、係、是、譬如你我見到時出 Facebook 有啲。專登譯咗做中文嘅嘢啦，譬如你頭先講個 MV 就專登揾人俾錢揾人整個歌詞啦。咁即係其實我以前俾人問得多呢啲問題啊。即係你整咁多嘢又賺唔得翻啲錢，係你為咗乜嘅咧？做呢啲嘢？ 我諗呢個好奇怪嘅題目嚟嘅，即係有時你覺得有啲嘢係要尊重同埋要去做。咁即係譬如人哋用咗一生時間先至搞到呢套戲出嚟，即係你要有咁嘅成就喺十幾歲嘅時候。有咁嘅成就喺五廿幾歲嘅時候，中間又要經歷咗拆 band，然之後佢嘅技巧啊，各樣嘢又好過以前，而受歡迎嘅程度亦都係比以前更加好。咁人哋做咗咁用咗半生人啦，去建立呢件事，咁點解你唔去尊重佢咧？ 咁但係呢個世界好多呢啲古仔嘅喎。 咁呢啲古仔係值得尊重，亦都值得學習咯。 咁其實你係咪咧本身好中意呢隊 band 嘅？即係後生嗰陣。 唔係我諗咁樣講啦，我除咗呢隊 band， 我都會好即係中意好多唔同嘅有成就嘅artist 又好，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科技人員啊，或者一啲商人啊好。咁但係呢啲人係值得學習，或者值得欣賞，或者係前因後果係點咧？我諗係。點都會有啲啟發嘅，就唔係話好直接講喂有錢冇錢咁，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話睇好多自傳啊，或者係成功嘅個案咧，即係錢嗰樣嘢當然係緊要啦。咁但係呢樣嘢係我諗係排第二係多過排第一嘅題目嚟㗎咧呢個。 係咯，喂，咁咧即係我其實呢啲問題咧，我以前俾人問到黑眼，因為我都係搞一啲。好不思議嘅嘢嘅，即係所謂不思議咧，其實唔係話好複雜，唔係話好高深，只不過係香港每一個人眼中咧，喂，你搞啲賺唔到錢嘅嘢，又哇，你又搞得咁認真喎，即係人哋覺得你玩都玩得咁認真，喂，但係玩同埋你係好認真做一件事都有分嘢噶嘛，係咪？即係有啲人覺得喂玩世不恭，即係話我有錢啊，梗係攞嚟玩玩啲，即係要嚟。搞一啲消遣娛樂嘅嘢，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咧喺我心目中咧係普遍好扭曲咗一啲嘢嘅，即係你好認真咁做一樣你好中意做嘅嘢，而賺唔到錢，嗰啲係為之玩。 好啦，我諗賺唔賺到錢係後話嚟嘅，只不過即係香港嗰、那個生長環境啦，我唔講啦，即係你話由戰後去到九七之前嘅時候，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咧，令到嗰個經濟咧，你係。好容易咁去上咗嚟，咁你個過程裏面當然有啲人去認真做嘢，有啲人又唔使好認真做嘢，咁亦都係叫水漲船高嘅一個世界嚟㗎嘛。嚇，咁只不過喺呢個題目裏面，咁你望翻喺其他國家近啲講我哋英國，咁你唔可能話係一個好容易一個水漲船高嘅運作裏面咧，你又水漲船高咗啊！即係佢都要做一啲嘢，而你話。令翻嗰個時鐘轉頭嘅時候，當日譬如你睇《Spandau Ballet》嗰個電影裏邊嘅時候，佢哋開始嘅時候，佢唔係諗住會自己袋好多錢噶嘛，即係佢做嗰件事之後，啲人俾錢佢啊嘛。咁但係你話喺嗰個理論上邊嘅話咧，即係好簡單啲啦，近距離啲啊，你 iPhone 嘅發明同 Motorola 嘅消失，咁你呢度都好難話係你有咗一個諗法先，咁然之後。會唔會改變個市場咧？咁嗱，呢個後話就佢代替咗 Motorola 啫。咁但係你喺研發緊嘅時候，即係我相信，如果唔係 Steve Jobs 係老闆嘅話咧，我諗你一班人喺度開會嘅話咧，一定唔贊成佢搞咁嘅 iPhone 出嚟。 係啊，冇錯。喂，可能咧，我自細都係沉醉喺呢啲好唔即係香港人認為好唔現實嘅諗法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梗嘅喎。即係我好細個已經知道一個道理咧。我認為嘅道理咧就係、是。喂，點解你唔係用自己最有興趣嗰樣嘢去做得最好，而去謀生或者以為維持一生活，而走去 即係做一啲自己唔願意做嘅嘢，而其他嘢變成玩咧，淨係即係玩嗰個定義啊。 嗯。 咁即係當然有好多朋友都唔係咁樣，好似咁樣咁樣成長啦咁樣。即係，但係我覺得外國點解咁多文化產業咧，咁多創意可以產生到咧？我覺得亦都同呢個基本嘅諗法係好有絕對嘅關係。 係。 我不如逼翻嚟轉轉話題啦，不如嘛。 好。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喝对歌。 搭翻頭先個題目，87億人元，李韻佢拍嘅時候，我諗都冇預計個票房嘅87億人元㗎，係嘛？ 喂，真係咧，其實揾阿 Ray 嚟咧，真係覺得你一講呢啲咧，你就真係職業病上身， 係嘛？ 哇，嗰啲 figure 咧，首先唔係講到戲，首先唔係講音樂，就係講佢收益嗰啲，即係你要比較敏感啲呢啲。 喂，我諗係要掌握一啲各樣嘅數據及知識。然之後去執行一件咁嘅事咧， 係冇錯，即係你都好實際呢樣嘢。喂，即係同埋某程度咧，成就咧都係從票房度睇得到嘅。咁但係我亦都勸你又唔好咁緊張呢啲，因為你一比較起，哎呀死啦！自己一套戲上次即係呢啲情況咧，即係 香港就失敗啦，係 啦， 冇錯，178萬啫， 係啦， 仲要俾人鬧到。 而家今日都仲鬧緊。 係喎，喂嗱，即係講緊咧嗱，我哋轉話題咧就轉得好突然嘅，但係我覺得又啱，因為咧如果有啲聽眾上次聽過你上嚟咧，又係講翻嗰啲嘢嘅。咁唔緊要，你俾我悶半個鐘 ，OK？ 咁而家講翻第二樣嘢啦，即係，但係因為我都要照顧啲啱啱聽嘅朋友噶嘛，因為我哋啲聽眾因為增長緊，即係你冇理由即係懶係維維維維打飛機咁冇意思嘅。 樣樣都講下， 係啦，冇錯。喂，咁咧其實呢套戲咧就好有爭議性嘅，《永遠的零》。 係啊， 咁咧即係唔知早排有冇聽眾去睇啦。我其實好想睇嘅，因為即係有時忙得滯，有即係好衰嘅。有時我哋啲工種咧。好唔 regular 嘅，譬如嗰排好得閒嘅，哇，我套套都攆曬嘅，即係原本平時唔會睇嘅，咦，星期二有特價我睇埋嚟咁樣，咁我試過一個禮拜睇三四出戲嘅都試過，咁、但係忙嗰陣咧，有啲好想睇嘅戲，譬如 Terminator 我都想睇嘅，但我睇唔到、因為早排就好過好鬼 雲。遲啲買碟啦，因為啲零碟係有得賣嘅，但係要買 Blu-ray 喎。 係啊 ，Blu-ray 真係差好遠 嘅。唔係，因為佢飛機飛得快嘅時候咧、你 DVD support 唔到嗰個像素。 哦，係喎，四十佢行緊五十 frame per second 六十嗰陣 啊。係啊，咁你係去到即係譬如嗰啲海面嘅反光啊，啲飛機飛得快嘅時候啲煙啊。 係，喂，但係我想知咧，而家有一個新嘅。terms 咧，即係譬如入到戲院睇，又唔知咩高清立體性，而家嗰個唔知喎，即係好多 bit 咩好多 frame rate 嗰個叫做咩啊？戲院叫做，即係早排蝦俾人咧， 四 K 嗰啲， 唔係四 K， 直入戲院睇啊，有唔知、有啲咩 3D 版啦， 嗰啲啊， 係佢有個 term 唔知叫咩版嘅， 啊冇理， 啊問起你啊，咁咧我入個曾經入過睇嗰度蝦俾人嗰啲。但出到嚟好失望啊！因為你逢親咧好多 CG 畫面嘅時候咧，譬如嗰條龍咁樣又反光又變咗金色噶嘛，可能變咗好似睇 BBC 嗰啲與龍同即係嗰啲 Walking with Dinosaur 嗰啲咁嘅感覺啊！即係變咗睇一個好大嘅電視，就唔係睇一套好大嘅電影咯，仲要睇 IMAX 喎！哇，幾猛啊！即係可能係嗱，即係論數據佢又密咗啦。即係啲 blur 位冇，即係啲動作位冇咁 blur 啦，好清楚啦，照計高享受嘅、但係又係高科技帶嚟唔浪漫。 呢個係 McLaren 同埋呢個 Ferrari 嘅分別。即係 on paper 咧，McLaren 嘅數據好過 Ferrari 嘅，但係你行一架車上嚟嘅話咧，就 Ferrari 就好過。 咁呢啲層次我就真係可能啲細都唔會知 嘅。我都冇試過，我都係道聽途說啫。即係你好多時有時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題目嚟嘅。 嗱，譬如廿四格咁樣，因為大家對眼都適應咗廿四格，同你屋企睇日本片三十格，睇無線廿五格又唔同啊嘛，感覺實上真係睇得出嘅喎。即係佢啲 blur 嘅位咧，就甚至乎以前拍 film 同埋而家拍 digital， 其實都有分別嘅喎，即係好細微嘅地方。 我諗嗰樣嘢係輔助一件事嘅成就啦，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冇呢啲咁嘅。數碼科技的時候，我不可以跟你坐喺度講嘢啊，或者你不可以講嗰啲嘢嘅時候，我哋 stream 只歌落嚟咧，咁呢個輔助。咁但係至於我哋 stream 只歌落嚟好唔好聽，咁呢個係 content 嘅問題。咁我諗你永遠一個叫好嘅平衡。有時你話我諗個底線就係一個好嘅故事或者好嘅 melody 咧、你用咩樂器咧，或者用咩方式嘅演繹咧？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一個不好的故事或者一個不好的 content as such 啊，咁你用咩科技咧？都係咁嘅啫。 但係呢樣嘢咧，好多時都留，即係有好多人有種唔知點解，因為我冇咩外國嘅朋友啊，即係我哋民族性嘅問題咧，好多中意二分法嘅，即係呢樣嘢咧，佢好高科技，好 fine 個 finishing 好正，就嗰啲人你觀感咧就覺得佢個 content。就麻麻地，但係 content 好，而你又包容到佢，哩哩啦啦啊，有啲錯失嘅，即係歌星都係噶，靚樣嗰啲，你假定佢一定係偶像派，就唱得唔好嘅。哇！呢條友鞋都鞋面嘅，幾廿歲仲扮後生嘅香港歌星，唔靚仔嘅，咁你硬又覺得實力派喎，撈廿年都有得撈喎嗰啲。咁但係以一個專業嘅批評，我成日都批評呢啲嘅，所以有好多聽眾好憎我嘅。咁以個專業嘅批評咧，根本有啲五音不全嘅，但唱咗幾十年，你又會直覺到好咯。有啲個 range 好窄，一高音就變咗音嘅，即係喺呢個層面度去分析咩？ 咁好多人都唔認同你咁講喎，我成日都俾人鏟嘅喎，喺我哋節目嗰個 page 嗰度咧，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可能有少少職業病啦，又成日都將啲上咗身，亦都係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大腦啦叫。但係如果你唔係有呢啲咁嘅常識去批判、去判斷一啲嘢咧，你好難去更加令到即係你睇完套電影之後，你介紹翻俾人嘅時候有嗰個力咯。即係正如你話，譬如。那套電影的 figure 上咁、啊、某程度都會幫到戲噶嘛。即係譬如有時候我見到你發行，很多時候外國哇得個大成功嘅，咁你都可以攞嗰個 figure 水啊 嘛，係啦，嚟令到香港啲人有啲好盲目追求呢啲嘅嗰啲朋友就覺得，喂人哋都得啦，點解唔好睇就走去睇啦。 我諗呢個兩個題目喺度咧，一咧就即係每個觀眾或者每個人咧，即係包括自己在內都驚做第一隻羊啦。 係係。 咁你做第一隻羊就好戇居咁樣嘥幾鐘頭時間。咁啊，與此同時就係即係你話有嗰啲咁嘅叫做認同啦，數據上面嘅認同咧，就叫做自己好似醒目啲咁啊。咁但係好多時即係某程度上，而家啲所謂嘅現金嘅 marketing 又 abuse 咗呢樣嘢嘅嚇，即係又話。開畫票房冠軍，咁原來嗰個係禮拜六唔知第幾場， 好多條件 嚇，即係好多 parameter 裏邊之後，哦咁樣咧，即係原來啊嘛， 不過啲觀眾會滑眼啊，即係當你有一次真係 麻痹㗎啦，同埋我覺得觀眾都覺得，喂，你又講呢啲又冇用，我 唔係最慘就係當有一次有個人講真嘅時候，你又走去秒佢啊嘛，即係而家個現象就係變成咁啦。即係正所謂，即係嗱，譬如呢套戲裏面咧，其實我咧就好興趣睇，但係冇機會睇，但係咧。我知道你上嚟咧，我聽咗人哋嘅節目點樣講呢套戲啦，睇咗 trailer 啦，同埋深入了解一少少呢套戲講乜嘅喎。咁其實呢套戲點解咁大爭議性咧？你覺得？ 爭議性我諗幾個題目嘅，一咧就即係當日喺日本上映嘅時候啦，安倍晋三 嚟咗，睇完之後 睇完喺度捽眼。捽完眼咧就俾呢個 搭咪 影咗，影咗就射到全個地球都見得到安倍晋三捽眼。咁於是乎講下咧，就佢就會變咗係為呢啲所謂軍國主義嘅憐憫呢啲咁嘅軍國主義嘅軍人啊，各樣啦。 唔係最慘，安倍晋三讚呢套戲 啊。係咁啊，俾佢累一累啦。第二跟住作者白田尚樹又唔知講乜嘢，就講咗出嚟就話。冇南京大屠殺呢件咁嘅事啊，咁 哦 ，OK， 咁、而阿安倍晋三啊，同阿白田尚樹又唔知點樣 friend 咗嘅，原來、 OK， 啊，咁啊變咗就搞到一鍋泡。咁但係我諗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就冇咁多政治嘅 agenda 嘅，即係唔係話因為有個 propaganda 所以去寫呢本書。 唔係，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我當我都唔係中國人先啦。咁其實寫呢個故仔，寫嗰個人佢唔會諗住我寫咗出嚟。嗰邊啲人唔開心噶嘛，即係藝術創作嚟噶嘛，同埋或者係有個歷史嘅創作故事咁樣。 我諗唔喺呢個方向裏邊。係因為如果你真係睇咗本小説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都係講緊當年日本社會裏邊嘅一個故事。 係 而咩人喺呢個戰爭裏邊，有啲人咧就有獨立思維，就唔認同所有人嘅做法。與此同時咧，嗰、那個世代咧。就唔係我哋咁樣，我係收到料啊，探長撳嗰個 send 俾你， 大家即刻 share 料啊，流料啊，咁冇嘅，所以單向性嘅資訊平台，咁其實某程度上，即係佢哋亦都即係如果你睇咗我嘅《永遠的零》，睇咗我《三本五十六》，你都會知道佢哋當年喺新聞或者政府講嘅嘢咧，係一個單向性嘅，即係戰爭好啊，戰爭日本嘅經濟會好啊， 係 國民收入會升高啊，各樣。咁你譬如甚至乎東京小屋裏邊都會有一啲咁嘅題目出到嚟。咁喺嗰個運作啊裏邊咧，就佢亦都係一個好服從性嘅民族嚟噶嘛，即係老闆叫你做乜。要做乜？即老闆叫你死，你都要死，所以先有呢個神風嘅特工隊出現啊嘛。咁佢就講緊一堆一羣咁嘅人，喺一個咁封閉嘅環境裏邊，就製造咗一個咁嘅戰爭機器，跟戰爭怪獸。咁而一個人有獨立思維咧，亦都唔能夠改變呢件事嘅結果啊。咁佢講緊即係你點樣可以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去行翻自己嘅路？ 嗱，即係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嗱，譬如你。頭先演繹嗰、那個，即係其實係個作者嘅諗法啦，但拍出拍唔到啊，定唔知咩關係咧？即係好多 基本上啲嘢都冇睇過， 係 喺睇過套戲都知唔係講嗰啲啦。 係啦，咁都淨抽水啦，抽到咧 就亂咁噏，因為你即係 at the time 我哋未上嘅時候啦。 即安倍嗰個消息出咗咧，你基本上撳永遠的零咧。 哦，佢出咗。 連續咁多版都係鬧嘅軍國主義什麼什麼什麼。係。咁跟住啲人咧就喂睇完嗰度就當咗堅㗎啦嘛。就翻翻去永遠的零嗰個題目。 係。 人哋講乜你又信，就冇咗自己嘅獨立思維。 係。即 呢個係一個問題。 其實套戲就係講冇獨立思維嘅社會，啲人就會點樣癲啊？連自殺都要為咗國家咁樣。 係。 即係而家偏偏咧調翻轉咧。產呢套戲嗰啲民族主義者咧，亦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喎，亦都係聽個政府咁樣一齊背個日本，一齊反日咁樣。因為喺國內好得意嘅，咁巧啊！有一次上去上海做嘢咧，嗰、那個貿易場地咧，即係嗰個類似貿展嘅嘢，貿展即係嗰啲咩，即係類似香港會展嗰啲嘢咧，就對到正日本領事館嘅。咁、我居高臨下就望住落去，就啱啱反日好熱刺嗰啲人。我睇住係有架車咧，車幾板磚落去喎，即係有規矩有矩喎。平時嗰啲車 砌咗幅牆遮住嘅， 唔係平時啲車停一停都俾啲保安趕到飛起嘅。但係嗰度有個政府車嚟，我懷疑係。咁整幾板磚喺度咧，跟住冇幾耐就有班粉青嚟掟咯。掟日本大使館咯。 OK。 哇！咁嗰陣時我望落去都有幾恐怖啊！啲人動員性好強嘅，即係有少少似今日嗰啲愛港力啊。即係其實一模一樣嘅，又係有啲特別嘅勢力就容許呢班人又冇人拉冇人剩，不停咁樣破壞，掟完就拋啦走，跟住掟完之後咧落去 lunch 咧，我仲唔知點解突然間好想食日本嘢。去到對面嗰間日本嘢行得去俾人望下，即係仲好仇視咁樣望嘅。即係我覺得跟住佢望我望翻佢啦。點知嗰啲粉青又喺度等緊一啲可能唔知咩朋友交換，即係賣二手嘢，就賣 PS2 嗰啲碟咯。頂你個肺！你咁愛國，你唔玩 PS2 啦。即係中國人就係身體係最誠實嘅。 思維啊， 咪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好可悲啊！即係其實套戲某程度咧，即係可能嗰啲人。多數有份鬧有份即係好高調話嗰啲咧，都係冇睇嗰套戲嘅，我相信。咁都係受到動員嘅。你覺得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嘅，真係唔係講笑。咁咧，咁其實港台有個節目咧，廣東廣西咧，又有講呢套戲咧。咁我聽翻，因為我平時耐唔耐都會聽下啲 archive 噶嘛。有啲聽眾打話上嚟真係好好笑喎。咁有個咧就話：，日本咁侵略我哋中國咁樣。咁你講，你仲講呢套戲，睇都唔應該睇啦，做咩要袋錢落佢袋啊？咁 有啲人全部都係咁嘅反應。 係 係。 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俾袋錢落你袋喎，真 係。哦，有幾多啊？袋錢落我袋。 即係其實呢套戲香港係唔得嘅。 香港數字上係唔得嘅，即係你其實你真係褪後一步諗，即係日本可以拍一套咁嘅戲出嚟，提翻起自己當年嘅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即係其實佢胸襟啊同。而家鬧緊嗰啲觀眾唔同，係嘛？即係如果你話用嗰個心態嘅話咧，呢套戲唔應該存在，亦都唔應該，因為佢你知道日本互聯網冇封閉噶嘛， 係冇錯。 你中意撳零式戰機，你中意撳太平洋戰爭，你中意撳中途島戰役，中意撳偷著珍珠港， 睇翻 所有嘅歷史出曬嚟， 係同埋日本 subtitle 同埋日本配音嘅都有。 咁你唔同話第二啲國家係封閉咗互聯網。我整套咁嘅嘢俾你睇咧，就哇乜乜乜乜乜，唔係噶嘛。 喂，同埋 咁，所以其實佢樣咗出嚟，其實即係你唔好當人家嘅國民係唔識用互聯網，又人哋講乜你又信先得㗎。 其實最諷刺嘅咧就係咧嗱，其實中國咧都有關於日本戰爭嘅劇集嘅。 係。 咁咧即係仲成日幻想到天馬行空嘅，即係其實意識都好不良嘅。咁單方面咧就日本鬼子就咩都錯嘅。咁佢哋咧即係。甚至乎早排有個笑話咧，就唔知有個女人唔知個身體摷個手榴彈出嚟，你有冇睇過？ 冇， 即係個荒謬嘅笑話。 哦，我聽過，聽過，聽過，聽過， 係。即係佢哋拍日本嗰啲即係嗱，佢動機啊，攞錢容易啊嘛，我整個咁嘅劇，實有人投資嘅，因為國家中意。咁但係佢原本個目的咧，就係想抹黑或者想提翻醒日本軍國主義恐怖。咁我都理解到。但是每次拍出呢都是笑片嚟嘅，即係覺得你咁樣即係做咗出嚟，你啲國民點會更加尊重你嘅國家先？ 誒唔明嘅人就唔明嘅，冇得講佢明噶嘛，你都明啊，唔明就唔明嘅咁樣，即係 唔係啊？但問題就係佢唔係唔明啊！大家都知道日本嘢好啊，因為日本買奶粉都穩陣啲啊，有核輻射死到個中原毒死啊嘛，係咪先？即係而家好普遍嘅中國人都係咁諗噶嘛，係 嘛？ 咁但係把口咧，唔知點解又要？ 又要 service 個國家喎，即係把口成日都走出嚟話反日啊，尤其是香港我都仲騎呢，即係香港人3年8個月咁少時間同埋殺人，我覺得即係呢啲有經歷過嘅人咧，即係好唔好彩咧，我爸爸都係有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嘅軍人嚟嘅，但係佢覺得共產黨恐怖過日本仔。因為我老豆國民黨兵嚟， 唔係咁你量度下，即係二戰嘅時候死咗幾多人，同埋內戰嘅時候死幾多人。 即係嗱，我老豆 大躍進嘅時候死幾多人？ 冇錯， 咁你已經量度到邊樣恐怖啲啊？ 我老豆就最均真噶啦，即係佢有經歷過，佢有權出聲。我而家就引述佢嘅講法，佢覺得共產黨仲恐怖過日本仔。咁你啲香港有啲何俊仁嗰啲咧，成日拉支旗去反日，應該嘅，即係其實你反戰爭嘅應該嘅。但日本在這個所謂失敗了被人炸原子彈、認了輸這樣，即覺得大家沒一起去對戰爭有意見，就並不是還在追回上一代的政府還是怎樣，即很多事都，如果你這樣說的話，即如果你真的這麼有正義感，那當年中共入西藏又怎樣，那些你認為西藏都是自己人的話，那你為什麼不出他聲呢？為什麼不反對中共入西藏呢？咪仲殘忍，佢滅種滅族滅宗教，肯定絕對殘忍過日本人。 呢叫選擇性啊！ 咪係咯，即係所以嗱，我就係想問一下你有個問題咧，即係嗱，以我所知咧，你除咗有呢套戲買翻嚟之外咧，即係有冇朋友圈過你？喂，呢啲唔好搞啦，即係可能有人唔中意啊咁樣，有冇圈你？ 多啦。 咁嗱，其實咧，香港有個傳統咧，即係喺你嗰個行業裡面咧，關於太平洋戰爭，即係二戰嘅電影咧。是即一不嬲都是票房的保證嚟嘅，咁包括而家我播緊呢只歌呢套電影咧，當年都影響我深遠。 曼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伤有良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火对歌。 哇，应该大家唔陌生啦，头先嗰只歌。頭先嗰首歌咧就係、 睇你咩年紀先至唔陌生喎、啊，老友。 就算我諗因為佢俾人用到爛咗，廣告歌類似嘅都好多，即係例如嗰陣時個維他嘅唔知咩竹蔗水定唔知咩咧，就係用咗呢個 introduction 啦咁樣，但係改兩粒音咁啲嗰啲咧。咁呢個歌咧就係、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啦，第一套都係太平洋戰爭嘅電影啊。咁都係講版係版本龍一有份做添啊，同埋 David Bowie 都係演員嚟嘅。咁呢個歌咧，頭先個版本咧就係、一個應該冇估錯咧，應該係喺韓國嘅一個演出嚟嘅。咁咧就呢、這個版本有三個人咯，即係一個鋼琴、一個 cello 同埋啊同埋一個violin 啊，好似類似係咁。因為我睇下睇 YouTube 見到嘅。咁、咧，我覺得呢個版本就另有一番風味啊，即係呢個 line up 咧就似佢走 tour 嘅時候咧。即係 combo band 再加幾隻 acoustic 嘅，你有冇睇過佢啲 live？ 冇。佢啲 live 咧其實幾好睇嘅，但只不過咧即係咁唔好彩咧，因為有一次佢嚟香港演出咧喺醫館啊，咁、那個場好少人嘅，有幾多人數啊？醫館大概都係 哇 二三千嘅就咧，好似冇 多過二千啊，係嘛？八千零咁樣。 係咯，咁竟然爆咯！不過嗰陣時係九十年代，咁佢都仲係 OK 紅嘅。咁咧啱嗰陣時 promote 緊嘅碟咧就並唔係呢啲。即係佢最紅，香港最多人識嘅歌就係唔知咩，另外一隻碟唔出名嘅香港。咁咧一路玩嗰啲歌咧，啲人瞌眼瞓喎，見到真係陰功。然後啲人慕名知道版本龍一嗰、那個名，就係呢隻歌、 哦。悲情城市 唔係悲情城市，另外一隊 係 Sense 係啦 ，Last Emperor 啦，同埋呢隻歌啦。咁咧點知佢一路都冇玩，咁但係去到最尾。那些人瞓瞓下覺都聽到呢只歌咧，全部企喺度拍手掌。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好鬼功利嘅， 醒目仔啊！ 醒目仔，你唔怕有冇人話你唔識嘢？ 醒目仔， 最好笑咧就觀察到咧， 即刻露底，原來淨係識呢只。 係啊，有好多人咧著曬西裝，即係聽 Cido 去聽、因為當時嗰啲使得起錢玩 HiFi 必定係要聽噶嘛呢只歌。咁咧見到好多嗰類人咧就坐曬最貴嗰啲飛啦。咁咧其他啲咧，即係以前唔知點解。香港睇演唱會啲人都好 decent 嘅，即係個打扮啦，即係識得識嘢，突然間係聽，因為我以前我咩歌都聽嘅，即係遑論我即係身份低微咁，但我都聽啲好高身份嘅歌㗎，都要，即係音樂我認為冇分別㗎 嘛， 係啦，咁於是乎咧有好多我家姐朋友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又係做醫生做律師嗰啲，都想揀啲嘢聽下先。咁去我度揀，咁通常咧，我介紹呢啲啦，中產啊，勁啊，咁佢哋突然間咧上曬身啊，突然間咧識好多版本龍一啊，識好多 Dave Grusin 啊啲歌咧，即係嗰啲 Dave Grusin 哇， 即係嗰啲 未聽 啊，係啦，即係嗰類嗰啲 fusion 嗰啲我最中意聽啊，咁咧即係即刻 upgrade 咗啊，咁點知咧睇完演唱會之後咧，一出到門口咧醫館嗰度咧，咁咧就見到有啲小巴咧非法咁樣兜入去，喂旺角八蚊，旺角八蚊上門啊即走咁樣。咁啲人明明咧都可能住喺嗰邊嘅，但係死都唔肯上。咁咧，跟住我上到車啦，去旺角轉車翻屋企。那個司機問：啊，今日睇乜鬼嘢咧？咁多人，但係竟然冇人上車嘅咧。即係開頭都唔懷疑嘅。咁住喺香港，咪唔去旺角咯？咁咁奇啫。我諗諗下，原來咧，即係嗰啲人。即係睇呢演唱會咧，就等於以前古代啲人睇歌劇咁高級。即係呢個現象咧，就我觀察到啦。即係但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咧，有互聯網之後咧，即係成個世界變曬。即係尤其是中國嘅價值觀咧，亦都好強。即係嗰個價值觀影響世界亦都好強。而 以前我哋細個去半島酒店食嘢，你都會唔會著得太衰入去？即係驚俾人睇唔起啦，即係硬係有個金鐘閘，即係個令到你自己咧做好自己，你先要去到去嗰啲地方。但今時今日咧，我上個禮拜先去過食嘢，因為有人生日咁樣。哇！啲人全部踢拖著短褲，仲大爺咁樣四圍行喺個半島酒店裏面。以前我細個睇綠寶橙汁廣告，啲人戴曬煲呔咁入去噶嘛。今時唔同喎， 唔係 lobby 可以，你去 get 都唔得， 入到唔得㗎，係啊。佢咪就係揸嗰啲有條繩索住個膠袋嗰啲四圍行咯。原來嗰啲全部大陸人嚟。 咁你當遊客喺度住咁啊，即係 lobby 啊，而家冇口飛嘅。 喂，但係以前冇咁肉酸嘅喎，真係嗰個地方。印象中， 以前好多嘢都唔肉酸，冇得講喎。即係你八零年代嘅世界，好似 Spandau 嗰個世界。係 啦，冇錯。即係 咁啊，再睇你嘅 Highly Strung 嘅頭先 opening 播嗰只。 係喎， 當年嘅香港到今日， 係嗱嗱呢個咧，我晏啲希望我記得咧，我將呢個 Highly Strung。呢個 MV 攬上去啦，喂，呢個真係好有代表性嘅，即係當年咧就係專登嚟香港取景，佢唔係嚟香港音樂會喎嗰陣。 佢嚟香港取景嘅啫，係咯，冇嚟過香港 concert。 咁嗰隻歌點解嚟香港取景？你知唔知？ 嗱，呢個我就冇問，冇去探究呢個題目。但係你話望翻嘅話咧，即係佢講嘅好多嘢就係，即係 East Meet West 嗰樣嘢咧，香港當年就幾叻嘅，即係而家就好似冇 East Meet West 嗰樣嘢啊。 而家冇曬啦，而家即係而家啲人係以前係幻想。層面 以前中西合璧是一個即係香港的一個強項嚟咯。 但係而家咧，啲人係身體最誠實啦。你睇 Facebook 的老細又係咁 ，CNN 唔係另外 CNN 的老細啊，即係 CNN 梅鐸係邊個集團？ Fox 啊，佢又係娶中國老婆啊，即係而家係好普遍嘅嘢嚟㗎啦。即係已經冇咗嗰陣時嗰種大家互相好驚喜嗰種咯。咁但係咧，港女亦都係好中意同西人一齊啦，即係呢個就係正常喺香港嘅現象啦。我諗環社會都會係咁嘅。咁即係而家已經冇咗嗰種驚喜啊！意思就係、是、會唔會即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好懷念嗰陣時咧，因為大家都好似有少少隔膜，大家都有少少互相即係點講啊？即係我同你之間有少少距離，但係會令大家尊重多咗嘅。但今時今日嘅社會咧，有互聯網之後。我覺得又係你正我正如頭先講啦，好地地你揾個 Walkman 啊，都唔會可以頭先我炒嗰啲鑊噶嘛，係咪？Walkman 起碼你播就碟播嗰條 track 頂窿跳針，都唔會搞到咁論盡。我而家又要解釋翻啦，頭先無端斷咗嘅原因咧，就是、我太耐冇上嚟城寨啊，連個 WiFi 都唔認得我啊，係 嘛？ 咁佢攞咗個電話個 signal 咧，就係 stream 啲歌，然後呢度啊收得唔好，然後 3G 嚟 stream 啲歌咧，就變咗一隻歌都播唔曬，因為可能。啲信號真係太渣，所以咧，即係有時咧，即係科技令到人哋好唔方便，就係呢啲地方咯。咁講翻電影先啦，即係你揀戲翻嚟播咧，買啲片咧，你會揀即係以咩為主嘅內容啊？抑或你自己特別喜好啊？抑或淨係單純睇個 figure 咧？ 我諗即係你話你用觀眾層面睇啊，叫好睇唔好睇嘅啫。 係 咁但係我哋做發行嘅時候就。即係好唔好睇嗰個大是大非嚟嘅，咁而你再去要去量化咗你嘅題目，譬如你需要用幾多錢去買入呢個版權啦，而你需要用幾多錢去做呢個宣傳啦，又或者你喺個市場上邊，即係有冇一個特別嘅賣點？咁你話賣點嚟講，即係你裏邊可以話有兩個大字。一個大字叫 marketing dependent， 一個叫 execution dependent。marketing dependent 就係你冚啲錢落去，2000万廣告費，500万廣告費，即係你去到邊度都見到我嗰種。咁 execution dependent 就係本身嗰套戲 execute 得好唔好，而喺呢一個空隙裏邊咧，係你點樣去平衡所有嘅量化咗嘅問號，即係有幾多人。好呢尾，喺呢個市場裏邊，係咪你做呢一套嘅題目咧？係同周邊嘅題目唔同。咁然之後喺裏邊再攞一個平衡， 產生咗獨特性。 平衡之後，你又量化咗你呢個理論性嘅平衡。咁然之後，你嗰個買入嘅版權費係咪能夠喺呢個平衡裏邊咧？就做到一個叫做 variance， 係咪正負嘅呢個 percent 裏邊可以發生？咁當然 你呢啲係一啲叫前期嘅理論啦。咁但係所有嘢都喺呢個理論裏邊開始嘅。咁如果你話唔覺意，哇咁喎，咁多錢喎咁。咁、那、嗰個就是事後嘅話啦，咁但係事前嘅時候，即係正如頭先你講永遠的零，日本啊87亿日元，如果地運知道87亿日元，佢又唔係攞嗰個 budget 嚟拍啦，你個荷里活又好，你個澳洲或者印度去做 CGI 啊，唔好日本自己做啊，咁係嘛？啊，咁雖然日本嘅 CGI 都唔差，咁 唔係佢有佢自己嘅 style 嘅， 佢有佢自己 style， 假假地用嘅 錢咧就唔係用嗰個錢啦，咁所以變咗呢啲係佢哋都計，譬如好似永遠的零嘅時候。即係你話喺日本傳統嘅戰爭電影嚇，佢個票房係徘徊喺15至2000万美金。咁通常喺呢一個 budget 裏邊咧，就去再畫咧，就應該用幾多錢做製作費？啊，咁就你喺日本上畫係 let's say 係10个 million 美金或者15个 million 美金，咁呢度咧佢就計自己可以afford 到嘅 budget， 咁然之後再做翻佢自己嘅 variance， 咁 variance 可能係正負30%，咁喺呢度裏邊咧就衍生嗰個製作費，咁就去做呢嚿。 哦，即係個數係咁樣計出嚟嘅，即係專業上。 專業上係咁做出嚟嘅， 唔會走甩㗎啦呢個。 唔係，應該咁樣講，即係你即係以前我都喺 studio 即係幫美國公司做嘢啦。咁其實好多嘢咧都係要由數據開始嘅。係啊，咁你。咁你每個人做應有嘅 budget 嘅時候咧，即係你都要政府幾多個 percent 去做呢件事，即係冇咁多組織嘅。咁但係政府幾多 percent 咧？咁當然亦都你做完 budget 都可以死嘅。即係譬如好似你寶貝小豬筆嘅續集，咁嗰啲咪死個攤 檔啦。咁但係好玩，好玩就呢個地方嘛，即係樣都計到出嚟嘅，即係可能唔夠經驗，同埋已經好多人已經坐定粒落一定做嗰啲嘢啦。就正正你。點解會自己走去做埋買埋一份咁樣？但係我見到你嘅行徑咧，你唔係喺呢條數走出嚟嘅喎。如果你唔係，點會拎呢套《追夢英雄》出嚟？ 我諗你好多事嘅時候，即係嗱，你咁樣講啦，一咧。你不是有無限大的資金，咁譬如你話 只可以揀到呢啲， 你話你買到 Iron Man 嘅，咁你要擺低 XXXMillion 啦嘅美金，或者港紙去做，咁呢啲唔 係即係咪換句話講咧？即係譬如你獨立公司係咪只有呢啲選擇咧？可唔可以咁講？ 獨立公司睇你個袋有幾深再去選擇，咁啊咁亦都係其實個地球好大嘅，你香港咁 即係其實某程度咧， 即係你只不過係你即係你喺個空間裏邊。今次揀呢樣，下次揀嗰樣，有好大嘅地球咁大，你都知幾大嘅地球。 其實某程度你都係搏翻鋪嘅啫，真係。我可唔可以咁講？ 嗱，咁樣講又未知道話完全搏，你應該咁樣講啦，即係你係有數據去分析，你行到幾多嘅？譬如你睇翻過往嘅票房記錄啊，各樣啊。咁但係 呢樣嚟到香港有兩回事嚟㗎嘛？ 唔係，你可以睇翻香港嘅票房記錄㗎，即係你當你做即係簡單啲啦，譬如你話由佐敦去牛頭角，要幾耐？咁你有過往嘅數據顯示你每一日嘅交通情況啊，天氣啊，落雨啊，唔落雨啊，咁喺呢度，咁你可以做到嗰、那個行車時間係幾多啊嘛？咁你行車時間裏面咪再做正負幾多個 percent？ 如果係乾地24度，或者同乾地33度，或者係雨天。19度同18度同17度或者泥面嘅時候，咁你咪有差距咯。咁你呢度嘅時候，你咪可以做準備，我嚟由左堆去牛頭角，應該預鬆幾多時間？我聽係一個咁嘅嘢嚟噶嘛。 係聽人你咁樣講咧，我即刻覺得你呢行唔係好浪漫。然後即係全部都係由個數據開始。 唔係你做觀眾永遠都浪漫啲啦。因為咧，觀眾哇，你欣賞電影哇，乜 唔係因為我之前咧，我係覺得有驚喜嘅，即係譬如做電影發行咧，哇，真係～獨具慧眼，我覺得呢套戲我好中意，我覺得觀眾都會中意。 獨具慧眼係自己神化咗自己做嗰件事啫。 即係唔係我覺得啊？即係聽完你咁講，我覺得哦，原來更加多數據就更加 多數據，咪好似你佐敦去牛頭角，你咩氣温之下發生咩事啊嘛？ 係即係嗱，譬如電影，即係譬如睇西片嗱，譬如戰爭片咧，第二次大戰居多啊，因為第一次大戰睇落去都老土啊，即係啲軍備又可能冇嘢睇啦。第二次大戰離得近啲，有啲人。有份參與呢個戰爭，同埋佢影響力仲未完曬之前，所以咧嗱，我見到美國嘅二戰片好多啦，日本咧都幾多，即係近年都好多。嗱，中國又拍過啦，譬如集結號嗰啲啊，但係似乎瑞典我都睇過，即係有零星講德軍嗰啲啦。 咁我睇過呢片咧，但係你覺唔覺得唯獨是咧亞洲人，即係香港或者中國人揀呢啲片拍，都係已經有一個包袱，定係唔知道有一個特別嘅受害者， 我贏你輸咁樣， 受害者 或者你蝦我，我報仇咁啊嘛。 係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唔健康㗎啦。縱使你覺得日本人有啲人睇完之後覺得佢哇好歌頌軍國主義，甚至乎黑澤明嗰啲戲佢都暗即都，總之日本人拍嘅咧，佢背後都有呢個影子㗎啦，都一定有人講㗎啦。 係嗰啲其實都唔好理㗎，你即係你做咩有人講㗎 嘛？唔係理唔理嘅問題嗱，我就係調翻轉，你係咪因為覺得呢套嘢喺日本哇牽連巨波？即係又話 買嗰陣時間唔係啦，我 哋買咗就未知嘅， 買嗰陣時未知買嘢啦。 仲 有， 我以為 先知，唉，你真係 我以為你覺得因為有個 creator 嘅話題出嚟。唔係 咁樣，你買嘅時候我睇嗰套戲，基本上係一套好好嘅戲。 係 如果你話能夠即係自己係producer 能夠做到咁嘅戲咧，即係你都幾滿意。 咁你嚟緊會唔會自己拍戲咧？ 呢樣嘢又話唔買啊！ 你敢唔敢拍到香港人拍嘅戰爭片？ 香港人拍戰爭片其實很久已經有這個想法㗎啦。 我記得耐唔耐 都有。我諗 就唔係一個黑太陽731咯。 我諗就唔係要用戰爭片啦。我諗其實你而家望戰爭，其實講俾你知嘅嘢就係、是，即係人喺某一個環境裏邊做一啲因為貪心而發生嘅事，或者係一啲衝動。 即係往往咧，因為咁樣，因為咁樣先至戰爭令到人有教訓。 係啊，咁 教訓之後，你先會令到世界更加好。 係啦， 但係而家中國嗰個方向咧，除咗集結號，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令到我好驚喜嘅。而家大陸嗰啲電視劇啊，甚至乎坊間嗰種仇日情緒咧，即係覺得對成個世界。對成個戰爭是沒有好處的，完全 係啊！即係你而家你睇戰爭的歷史，就是人的文明係點樣衍生出嚟啊嘛！你睇呢件事的教訓啊嘛，係 冇錯。 即係當然你話可以看《官能刺激》，好似《雷霆救兵》咁啊嘛， 即係嗱，嗰類片咧，即係其實都冇走雞過。但係上次我聽你上阿陶傑嗰個節目咧，即係講啲英倫嘅潮流咧，我覺得佢嗰一代咧無端端講桂河橋啊，唔知點解，即係可能佢係咪唔其實佢你上商台咧，佢係咪？好驚你講得太多你一套戲， 我冇我諗冇呢個題目嘅，即係叫好隨意，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講翻呢樣講嗰樣。 我聽到好似唔想益你咁喎，係咪冇落到廣告？所以因為陶傑好實際嘅，我聽講。 咁唔係，咁佢都即係佢都，我諗又好隨意嘅有時。 咁咧成日都講，即係佢唔識嗰啲，佢轉咗第二個話題咧，就講佢識嗰啲戲咯。咁我上次聽完佢講嗰套《桂河橋》啊。反而我想睇翻喎， 桂河橋 我冇睇過呢啲。 David Lean 係啊，即係佢古仔其實都幾有趣喎。 古仔相當之好，即係佢嗰種就唔同美國式嘅戰爭電影，係啊，即係佢唔係俾一個好明顯嘅答案你。咁而桂河橋啊 ，David Lean 咁邊個佬啊？ 哦 ，OK， 同美國佬有啲唔同嘅。 咁佢係講緊嗰個古仔就係英軍俾日軍捉咗，而 逼佢起橋， 英軍就幫日軍起橋。 哦， 咁要炸橋嘅時候，英軍就唔捨得炸，佢自己起俾日軍嗰條橋。 哦，明白。 咁呢個係一個咩嘅題目咧？咁係嘛？ 嗱，我聽翻首咧，又係東方遇上西方，西方遇上東方嘅音樂。 哇！呢只歌咧，其實曾幾何時咧，九十年代咧，因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咧，哇！我好迷呢只歌， 嗯， 因為我有睇到呢套電影咧，我覺得嗰只歌即係嗱，因為以前我哋喺香港咧聽開古家輝、黃沾嘅合作咧，將啲東方同西方嘢 mix 埋，其實就小調加菲律賓人嗰啲構思嘅啫，因為嗰種編曲咧係好獨特嘅，咁但係聽到厭噶嘛，同埋有幾老土下噶嘛，即係我覺得啫。咁但係突然間咧睇完呢套戲咧，就有套電影係 Michael Douglas 有套叫 Black Ring 呢套戲，咁我後來中意到買咗 LD 啊，即係好嘅老餅， 好戲嚟嘅。 講呢個 term 都老餅個人，咁咧我發覺啲配樂非常之好，咁但係嗰陣時咧又冇咩宣傳邊個配樂。甚至乎可能睇 credit 個字好細，因為呢個師兄咧就未出名嘅，當時應該嗰、那個就係咧 Hans Zimmer， 嗯， 即係佢即係今日蝙蝠俠啦、Inception 啦， 嗯， 即係哇根本套套戲都係佢嘅荷里活啲片， 嗯， 即係你而家聽翻咧，即係我而家我啱啱揾翻呢只歌咧 ，ending 嗰啲 horns 咧根本就係同而家蝙蝠俠嗰啲差唔多，其實冇乜進步過。但只不過呢度有中樂或者係東方樂器喺裏面咧，即係非常好聽。我覺得呢類音樂對我嚟講， 唔係同埋 Black Ring 當年一個好大嘅嘗試，佢係第一套Paramount Pictures 嘅電影咧，係喺日本拍。 哦 ，OK， 而當年係冇人試過做呢一樣嘢嘅。 即係其實後來嗰啲咧，講賽車嗰度叫咩話？ Fast and Furious 嗰啲， Fast and Furious 嗰啲好後期啦。但係 Black Ring 呢、這個， 唔係就係話佢奠定咗一個荷里活嘅式嘅片喺日本拍翻嗰種 style， 你覺唔覺得好似啊？就算拍到而家都， 我諗可以咁講啊，但係你喺個荷里活數據裏邊有啲嘢， 即係必贏嘅，佢又不停咁重複係嘛？ 計上計落咁，而 Black Ring 值得講咧，佢一個好大嘅嘗試，因為 Black Ring 嗰個 producer 咧。其實是製造了當日 的他自己的事業， 是 和 Paramount Pictures 在這個電影界的另外一個 landmark 來的。 嗯、我又不太明白，即是問你專業的答案，希望聽到。即我覺得聽任何一個製作人說，譬如香港的荷里活拍戲都說那邊哇什麼都計的，計到很盡才 approve 你拿錢去做。但既然咁計算，甚至乎咧，我聽到有啲影評人咧特別中意外語片，即係法國片、歐洲片，話覺得嗰啲先係戲嘅，美國嗰啲垃圾嚟嘅。咁但係雖然你話口中垃圾，喂，但係佢不停咁樣有啲創新嘅嘢喎。例如你話未有 Black Ring 之前，邊度有成個 production 喺日本嘅？冇噶嘛。甚至乎嗰啲 Pacific Rim 啊，都係東方同西方加埋好多嘅混合。但係雖然係個元素係咁，但係每次都有啲新嘅元素就係。即係啲人咁樣計數法，點解會仲有新元素擺到落去咧？即係未試過會輸過。 我諗呢個叫做工業成熟同工業不成熟。 係。 咁而你美國嘅電影公司一個，其實你真係要望嗰件事一個好知識密集嘅一個產品嚟嘅。即係你要識幾多樣嘢，你先拍到到美國。 即係佢哋相信知識。 你唔係因為單向性咁話我條橋好，或者我做嘢叻，佢唔係講呢樣嘢啊嘛，係成個 production as such。嘅一個咁嘅東西嚟 㗎。咁但係你俾翻香港就真係好自卑啦。即係嗱，以前人人都話香港係東方荷里活，你認唔認同先？ 唔係，我諗呢個係有少少誒，即係點樣講咧？你用嗰個產量嘅數字，你講而當年你香港行緊550套 output， 咁但係你唔夠 Bollywood 勁喎。 咁所以你咪講緊東方咯，即係你嗱，因為調翻轉 ，Bollywood 唔算東方。 嗱唔係，我諗咁樣講，因為咧當年咧你大嘅 output 國家咧係美國啦，咁而咧你嗰陣時咧有一個叫做 VHS 嘅物體，嗰只叫 video 啦，咁而喺地球嗰陣時嘅。吸收量咧係多過地球嘅生產量，咁啊做咗一個空間出嚟咧，就 一個黑洞係咁， 乜嘢片都要拍完之後咧就擺落喺個櫃嗰度，咁有一個咁嘅題目喺度，咁你話嗰陣時調翻轉亦都未有互聯網啦，人對娛樂嘅要求亦都冇咁高，又或者咧可以接受嘅娛樂亦都闊，咁啊變咗咧。就可以容許到一個咁大市場，你去到尾呢啲電影都要用錢去拍噶嘛，即係你唔係喂幾條友喂探張拍檔啊咁啊嗱，不過三個月唔食飯喎，點得先咁，即係一腔而成，我諗又唔係呢個題目嚟嘅，咁當年又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去好似倒水落沙咁樣索曬，咁亦都造就咗，咁你當年調翻轉講香港係一個叫做喺。 戰後相對性 開放、 穩定、開放，而造就到那個基地。 係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即係以為香港人即係特別聰明、特別靈活，即係因為你正如你頭先講，永遠都零咧。即係佢係講當時啲人係好盲目咁樣信咗政府啦，信咗啲 propaganda 啦，同埋冇獨立思考咧，就成為一個好瘋狂嘅國家、戰爭國家咁樣。我覺得香港人某程度都幾似呢樣，因為我哋細個咧成日聽政府嗰啲宣傳，發覺係謊言嚟嘅，地少人多啊，香港又唔知咩最好啊，美食天堂啊，呢樣嗰樣。即係當你去過第啲地方咧，香港只不過係密集同埋搭車好近。即係尤其是以前可能係嘅，以前因為香港好多叻嘅廚師，但後來移民潮呢樣嗰樣走曬，喂你就唔好用呢啲咁嘅舊橋嚟呃翻啲香港人啦。即係我發覺香港而家啲所有嘅質素都下降咗， 又噏得出又噏係嘛？ 係噏得出，同埋成日咧都係政府成日拍啲宣傳片咧，就呃你信咯。咁可能新移民會信嘅，因為未領過你嘢啊嘛。咁而家人就發覺咧，地少人多嗰個大話咧，原來地唔係少啊，只不過咧啲屋買咗冇人住咋。人是多啊，但啲唔係即係流動人口並唔係喺度陀地嚟嘅，陀地其實唔係好多啊。以前香港根本就唔需要大陸市場都生存到，點解今日你話冇自由行會死咧？咪全部都係政府嗰啲大話搭大話，再利益輸送令到我哋咩都唔夠，要靠大陸人。而家大陸人一唔嚟，即刻死得趴直啦。 咁啊，結構性重組啫。 唔係咁，其實呢個咧，某程度咧就係越嚟越多人冇獨立思考，而發放呢啲咁嘅信息嗰啲人就越有私心，即係令到所謂重組，我覺得有時重組係一個smooth 或者你夾硬要一啲即係改變， 自然衍生嘅嘢。 係啦，冇你自然衍生香港嘅以前啲人全部有一住公屋，咪即刻起飛咯，即係即刻個分佈咪平均咗咯。譬如我整碗仔翅好叻嘅，以前我又唔使攞咁多牌啦，我就算租間鋪啊，哇供十個仔。都得嘅，我啲鄰居佢就係整碗仔翅嘅啫。喂，而家冇呢個空間噶嘛？啲租咁 Q 貴，我租個鋪頭，我點仲點樣賺到錢？點樣供十個仔啊？生都唔敢生啦。即係而家問題就係佢間生咧，就將啲利益 U 型咁樣分佈咗。即係有啲有層樓就等於有一切啦，有兩層樓就仲勁，兩層樓就好容易變成四層樓。即係而家變曬個社會轉型到咁，其實同政府都有關噶嘛呢啲。咁變咗香港而家更加唔會諗翻嗰陣時咩東方荷里活啦。即係以前入行嘅時候，你入行嘅時候係咪嗰個年即係嗰個最興旺嘅時候咧？ 唔係，我入行嘅時候都已經係即係我入行嘅時候 ，LD 開始消失。 哦 ，OK， 咦，即係都好似咯， 好似 係咯，我入行早過你喎，因為我即係我以前點解入行呢？因為我以前做電影劇照嘅，即係同電影最有關嘅第一個行業。咁啊，當時咧就我點解入行呢？因為其實又係包拗頸嗰啲咯，啲人成日都話香港嘅荷里活啊，香港電影幾咁好啊 ，mark 哥啊成啊，嗰陣時入行嘅。咁我嗰陣時，喂大佬你有眼睇嘅啊？點解我睇 Black Ring 人哋咁堅？你香港仲拍埋嗰啲啊吳鎮宇嗰啲咧？ 你拳頭交 係咯，喂咁渣！哇，你拍《阿郎的故事》啲電單車又唔連氣，嗰套衫條褲又唔同， 即係咁呢個你又咁講，即係你用好多錢去做啊嘛？ 咁你咁樣，咁你咪唔好認你自己好勁咯？咁 你呢、這個就另外一個題目。 喂，就係嗰陣時咧，原來發覺咧嗰啲講一百次嘅大話咧，嗰種宣傳咧，會真係令到啲人會覺得自己勁咗。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政府再用呢啲嘢嚟宣傳咧，譬如講你啲景點啊、天壇大佛啊，哇樣嘢都天上地下無嘅。喂，你當人哋邊度都未去過咩？甚至乎而家大陸人去啲地方多過你啦。 冇人嚟咪知咯。 咪係咯， 最實際你講乜都得㗎，有人嚟咪 即係我嗰陣時就係咧見到喂， 聽咪得啦。 點解啲電影咁渣咧？就係做得佢錯咗喺邊度咧？我專登走入去嗰行，睇下你點解會錯。我第一樣嘢入個電影行咧，我覺得頂你配音都夠膽死嘅。你而家嗰啲好賣咗西片，邊有人配音㗎？嗰、那個年代， 佢哋都配，但係佢嘅配嘅後期係做得好好。 佢哋唔係成套戲配㗎嘛，佢收唔到嘅先配啫嘛。 係係， 即係人哋起碼即係佢配音係要嚟補鑊， 啱啱 即係令到更加優化。但香港人就唔係嘅，配音慳錢啊嘛，現場唔使請收音師兼夾咧， 你剔 數都少咗好多㗎嘛。我見到一啲人人都話有天分嘅演員咧，人人都話好認真。同埋好專業嘅演員咧，係教個導演拍戲啊，使乜講啊對白又長又慘，翻去配咪得咯？你係幾多個嘴啊？話俾我聽啊，13個嘴，又咪講11至13出嚟，咁你翻到去配咗13個嘴咯， 即係嘴，即係話個 word 有幾多 words 數口啊嘛， 數口啦。喂，我當時就目定口呆嘅，哇！人人都讚佢呢個，哇！呢啲演員又攞影帝又成，佢竟然教導演咁樣拍。你即係其實拍戲，你點解西片咁好睇咧？即係人哋嗰種認真程度，佢連唞啖氣、跑完、做完掌上壓，即係任何唔同嘅situation， 你出翻嚟，你係好合情理，你係見到佢講啲對白係咁樣講法，但香港唔使理嘅。最嘔血就係咧，洪金寶咧係至到九十年代我先知道把聲原來係咁沙嘅。佢八十年代嘅全部都係揾叮當嚟配噶嘛。 嗯， 咪即係我覺得嗰陣時香港真係愧為呢個東方荷里活咯，我覺得。 我諗即係你話公道啲講，你嗰陣時又唔能夠容許你去做好多認真嘅嘢。只不過你揾到錢之後， 咪又係貪心咯。嗱，我又嗱，即係呢啲雖然呢個人人都識得為佢講 excuse 嚟嘅，咁又係個 budget 大啊嘛。嗱，咁你講日本啦，嗱你啊數據。 唔係你以前交和嗰啲 budget 都好大㗎。係 嘛？咪就係咯，你大都拍到咁喎。你係咪好死先？ 呢個 係 制度問題 啊！係啦，嗱，你睇下你，我諗你啲數精準啲，因為我成日講都冇乜說服力。嗱，呢個世界即係香港電影最興旺嘅時候，佢嘅幫襯嘅人數多啊，因為日本人口聽日本話睇日本戲嘅人多。 問多次你嘅問題。嗱， 即係話最全盛嘅時期，日本嘅人口喺娛樂消費上面，佢人流啊，人頭啊多啊，亦或聽廣東話嘅人頭多。或者會看消費嘅廣東片或者廣東歌的人多。 你講香港啊？ 全球。 你不可以咁計，你日本是一個獨立的市場，嗰啲億幾人，即係你以前你又未 咁，但係全球華人有咩幾？ 你未有中國呢一個 嗱，唔好計佢啦。海外 其實以前最大的市場是美國，第二個是日本， 係 第三個是德國，第四個是英國。 唔係，但係你卡唔到啫，只不過係你知唔知個地下市場或者？外國啲人睇香港片又幾咁狼啊！即係嗰種渴求係好大噶嘛都。 咁你當然睇香港片係多過睇日本片啦。 係，咪就係咯？咁你咪已經講説明曬咯？點解日本人哋咁少人口，啲製作都好過你咁多咧？即係呢樣已經講曬噶咯。 唔係我諗呢個好難去講嗱。你日本基本上你做乜嘢都認真啲噶，搞嚿壽司都可以即係。淨係豬扒飯咁啊！一間專門店啊，就做一個 包蛋飯又係咯，即係所以咧，你唔可以咧成日用一即係中國人啊！ 只不過你叫呢個醒目仔嘅題目嚟嘅啫。 同埋咧，即係嗱，你講緊電影配樂先啦，即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希望用電影配樂嚟勾翻我哋嘅共同話題出嚟啦。咁其實香港人咧就從來都唔尊重電影配樂嘅，由粵語長片開始已經有寫音樂林華三咁樣，即係是但噏個名。但其實嗰音樂係柴可夫斯基嚟嘅，我後來先知道，即係佢乜都夠啱死喎。佢係陳芬奇咁樣，音樂又寫佢個名喎，但係佢都唔識彈嘢，佢點會產生到咁多音樂咧？即係香港人係好簡單 嘅過客，因為以前有個九七嘅問題，成日都喂九七先講，仲講九七啦咁。 唔係啊， 咁而你冇對自己一個地方嘅一個尊重。 唔係問題就係咧，你連呢個追求真理嘅意識都冇啊！最慘 呢個就另外一個題目嚟嘅。 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可悲嘅，啲香港人。不嬲都成日好 proud 啦，我覺得好可憐啊！即係你而家今日見到大陸人咧，哇冇咗我哋啊！你食屎啦，水都冇得你飲啊！即係其實香港當時都係咁，即係睇唔到自己嘅大問題喺邊， 冇錯， 就即係淨係即係俾 五十同一百步嘅分別。 係啊，喂，即係我覺得好痛苦啊！其實做中國人，所以咧，其實我一早已經唔認自己中國人，我所有填親嗰啲表咧，或者 British 或者香港咁啊，即係我真係覺得好羞愧嘅，即係對呢樣嘢咧，即係。即係我發覺你唔讚自己咧都 OK 嘅，咁菲律賓都好慘啦，都冇原創歌嘅，都冇原創電影嘅，有都係嗰啲好流嘅。咁但係你從來都冇話過自己認屎認屁啊嘛，可能喺國內我唔知啦。 冇咁醒目仔啊！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有時真係我覺得都幾可憐嘅。 OK， 嗱，咁呢個聽下歌 break 下先。 我想有聽過我們節目的朋友呢都知道這是什麼歌來的啦。其實這首歌就是小弟的作品，這叫做 Cry for Baby， 就是一套鬼片裡面的一隻soundtrack 來的。其實個鬼片呢很凄美的，其實這個故事呢即是一套半 documentary 的鬼片，就是司徒法正那套戲。大家不要即以為司徒甲大，因為現在司徒甲大實在是紅過司徒法正很多。咁咧，即係呢套戲我睇，即係因為我其實我有份去現場拍嘅。咁當時咧，真係見到好多好慘烈嘅情況，即係一有成4000多具嬰兒嘅屍體喺你眼前爆火包裹緊拎去處理咁樣，哇！即係震撼到爆啊！咁我即係因為就有呢個咁嘅印象咧，就令我作咗頭先嗰只歌啦。咁頭先嗰只就係怪談電影裏面一套 soundtrack。咁即係講緊香港做音樂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已經好多人才咧，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靠去完外國讀完音樂翻到嚟有即係亞洲啦發展啊。你而家見到好多韓國啊、日本啊，甚至乎香港咧，嗱香港明顯咧就喺音樂界咧，即係好多樂師咧，即係讀完音樂翻嚟咧，啲水平都高好多。即係可以話生不逢時啦，即係因為當時香港音樂最揾錢嘅時候咧，佢哋仲係細路仔咯。咁當時咧就係成日嚟去都係靠嗰幾個樂手或者嗰幾個作曲家啦。譬如90年代都好嚴重嘅呢個問題，嚟 Mark Lee 攞佢嚟即係比喻下，即係當時佢啲 job 多到咧，即係見佢紅又幾潮喎，個面可以見到人喎，哇就扯爆佢，扯得幾多得幾多。所以你有時怪唔到佢抄歌係好嚴重啊，因為人嘅貪婪咧，你係。見到啲錢擺喺你台面咧，即係你唔代就唔係香港人嚟咯。你發覺香港人咪就係呢類咁嘅醒目仔啦，所以話咁，所以咧令到好多時咧，香港明明呢個地方即係好多人才都好啊，但係都發揮唔到嘅，即係資源錯配得好嚴重嘅。會唔會係啲香港電影行業嘅死症咧？你覺得呢、這個？ 我諗即係所有嘢都繼續變緊嘅，咁睇下有冇啲即係有心人好似。好像你這樣，又或者多些人去加入去改變這些事。我想你所有即是你說等於以前德國又好英國好，他們都是做了一些即叫不光彩的翻版的嘛，後來就叫要整整齊齊，跟住先發展翻自己嘅鋼鐵工業。因為 哦 ，OK， 你德國都係嘅。 翻版啲咩啊？當時 佢唔知我翻英國嘅一啲工業革命嘅年代 哦 ，OK， 咁佢唔知翻英國一啲乜嘢，咁你就搞到好唔光彩。咁後來咧就政府一定要將成個鋼鐵工業咧去改變，咁先至行翻正路。咁我諗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既然係知呢件事點樣行落去嘅啫，咁我哋好難話係用今日的知識去判斷了將來。 但我就可以不可以絕對認同你，因為呢有很多時候，譬如你那時德國那時候可能戰敗之後還是之前的 一幾年的時候、 哦、一幾年的時候 我意思 是既然你知道那就去改咯、 嗯、 那有幾年去改。 但是最大的問題呢，你看到今天的中國呢，它是明知道覺得冇問題啊嘛， 咁嗰啲就冇得講，即係唔明嘅人係唔會明嘅。 唔係呢個， 你明嗰啲人去做嘢啦。 即係你覺得冇問題，呢個嘢好嚴重喎。 即係唔明嘅人係唔明，你冇得講落去㗎。 唔係啦，即係我覺得咧，並唔可以咁冷漠嘅，我覺得。係 嘛？ 即係你個處理方法可能係咁啦。 唔明啦，費事講唔講。 唔係啊，但係其實你點解我哋要開網台咧？即係你可能唔知啦，你又唔會問啦，係咪？即係其實你做網台原因，你就係你覺得自己有啲嘢係啱嘅，或者要堅持要影響人， 要堅持。影響人是對的，是但是你問題就是受不受人影響，你中間就要做事去改變，慢慢慢慢走，是 不 是？即是你不需要說死了一件事 是怎樣會發生的，我覺得。 說死那些就跟你做生意的數據一樣，就是之前告訴你的嘛，即是你說那人歧視大陸人，喂不是的，除了他真的沒人在街屙屎的，你不應該歧視他的，喂這些就是數據，需不需要告訴你我有多少毒你才相信，是不是？即是這些如果即係當然你嗰個處理手法咧，或者嗰個諗法令到自己好舒服嘅，即係唔好唔知唔好理唔即係唔講極都唔明就唔好講啦咁樣，即係 OK 嘅，我覺得對自己嚟講，即係有時人嘅階段性咧都必須要係咁樣，如果唔係過唔到活啊！即係正如我冇做一排咧，我盡量都唔係好聽新聞，因為好辛苦啊。 因為而家新聞全部都好荒謬嘅。 唔係每日都搞咩啊？你 係啦，咁嗱，你可以處理嘅方法就係索性唔聽，或者誒、哎、算啦，係咁噶啦，香港政府啊嘛咁樣。喂，但係嗰樣嘢係影響緊你聽日嘅喎。嗱，譬如我舉個例。你 不是這個明白的，所以你就在做這個電影，電影裡面有一些 message， 而這些 message 譬如包括 Spandau Ballet 裡面，即是裡面你看到的人是會看到一些東西、而你怎樣 去走第二步而已、 是吧？譬如我舉個例子，有一點認真、沉重，譬如你發行的電影的話題很多，因為香港有自由嘛、但有一天突然間又當那些整天搞你，哇 又要政治正確啊，日本片歌頌又不准你發行啊，或者你發完行之後出完街秋後算帳罰你錢，甚至乎拉埋你嘅，係咪到嗰日嘅時候，你先至覺得當日唔出聲或者有機會反應嘅時候，唔企喺一啲反對嘅位置，即係假如啊，你會唔會後悔先？如果到嗰日？ 唔係我諗你而家喺唔同嘅形式去做緊呢一樣嘢嘅，即係你講嗰個就係、是、即係。即係當所有人都冇機會再出聲嘅時候，就所有嘢係太遲啫。但你而家係做緊呢啲嘢 㗎。 嗱，譬如你睇翻我嗰啲電影裏邊，全部其實都有一啲 message 喺度。你356又好，永遠的零又好 ，Spandau 又好，係嘛？甚至乎宇宙海盜有嘢講緊啦。咁你點樣去將呢件事去放大嘅啫嘛？係嘛？ 係即係你用呢、這個， 即係我哋已經喺大屏幕嗰度做緊。 但係你個手法好失途喎、即係因為現成發生緊嗰啲嘢，你選擇唔處理或者唔理佢啦。即係我覺得某程度我欣賞你就係呢個地方啦。即係你中意點諗就點諗，我係要做呢樣嘢，因為我相信咧，即係素面啊、帳面咧，又翻返去浪漫嗰層面先啦。即係我覺得咧，我覺得你硬係唔係淨係睇個數去做呢啲嘢嘅，亦都唔係單憑。就頭先我都覺得係咪其實啲戲揀咗你咧？因為嗰啲戲事實上嗰啲大發行商唔係贏硬又唔會有興趣嘅，係留翻俾你啲獨立公司去做。 唔係應該咁樣講，你啲數據係輔助你嗰、那個企業嘅叫做管理文化，即係你唔可能話你個同事話我中意啊，我覺得好好啊，咁好好咧咁。咁嗱，呢一個就翻返嚟頭先講，即係嗰個電影制度或者係點樣會係嗰樣嘢唔能夠行前一步嘅題目。咁、所以你話行翻美式嗰、那個管理嘅話咧，啲嘢係要量化。咁而你量化咗，佢量度得到你嘅錯誤係值幾多錢？或者你的判斷是值多少錢、你說即是之後那些 windfall 叫做是吧，天跌下來那些就是另外一件事是吧、譬如你說直接的例子，譬如好像鐵達尼當年是爭拍到150的時候150 million 的時候不夠錢的嘛、他要200 million 才買到單的嘛、你那時知不知道金馬倫都會周圍談的，你 happen to be 我也有機會參加那個討論，當年老闆就很英明地用了69 million 就拿了美國所有的版權。你當日其實有幾間公司，包括我當日有兩個身份，另外一間公司就覺得是傻的嗎，還搞這些東西，死了一半還搞沉船題目，拍了 N 那麼多次還搞。但是這個數據題目裡面的話，即是69 million，即我想觀眾未知係69代表乜嘢嘢啊？當日求其你拍一套西片嘅正路都要叫80 million 咧，先至可以係一個叫做美國我哋咩叫大片咩叫細片啊？ 就係、呢個 benchmark 啦。 咁你就80到啦。咁你因為美國當日發行一套電影大概要30-34 million。咁你行緊，譬如係講緊4000個屏幕至到6000個屏幕啦。美國有34000個屏幕。咁如果你話咦？80 million 不拍你都可以會輸的，咁佢69傾咗全個美國嘅版權翻嚟嘅時候，輸咗都係都平過係80輸啦，咁贏到燒烤獎咯，咁啊老闆就咁樣決定，咁啊當然即係好多人事後就話哇你即係有事嘢啊各樣，佢話嗱老老實實攤條數出嚟，你80自己去做，69佢做，你69我做緊個200嘅，咁梗係69買個200，個80做個自己啦。咁你咁樣贏啫嘛。咁所以你話係你要需要有呢啲咁樣嘅數據知識咧，你就先至可以叫做清晰去望嗰件事。即係你點樣都係一個賭博，即係等於 阿仙娜未撞車之前，喂，嗰幅牆我會死嘅喎，啲人會死嘅，今時今日咁嘅一級方程式嘅速度同逼力，同埋馬路嘅柏油嘅黏度，嗰幅牆係幾十年前嗰個數據起出嚟嘅喎，會死喎。結果阿仙娜就撞咗埋幅牆嗰度，啊，一個咁嘅題目嚟㗎嘛， 係啊，哦，即係其實都幾刺激嘅喎，即係其實某程度都係同賭博有關。即係嗰種刺激的感覺， 賽車咁啊，即係你可以有曬所有嘅數據，喂，去到呢度呢個黏度呢個温度，用咩速度去轉呢個彎，你跟住你都可以炒嘅。 係，哇！即係如果咧，即係香港其實我知道製作一啲勁嘅電影咧，就真係數得出。即係你有冇數據邊套電影香港人投資嘅係最賣到錢同埋最高成本嘅？暫時。 最高成本香港人投資應該是 Blade Runner， 係 邊緣人夏利信福嗰套， 係其實咧 有份嘅， 係啊，其實 咁你話最賣到錢嘅就忍者龜就加我嘅， 其實咁啱咧一噏得中啦，我就正正揾咗呢只歌嚟播， 係嘛 ？Blade Runner， 啊，識貨喎老友。 哇！呢只真係冇夾過嘅，我預備咗都係諗住講下呢個話題， 係嘛？ 係咯，喂，其實香港人咧，即係講有視野咧，我數得出就係呢套咯。估唔到係忍者龜都係好似賺好多錢嘅。 忍者龜賺錢係其中一套賺最多錢嘅電影嚟嘅。 係即係大家如果有蘋果迷咧，大家特廣東道嗰間蘋果中心咧，即係嗰間 Apple Store 咧，前身咧就係有幾隻忍者龜喺樓下嘅，嗰個就係彩星中心。 嗯， 咁咧，原來嗰陣時咧，彩星係做玩具嘅。 彩星係做玩具嘅， 就係因為呢套嘢咧，即係加埋啲玩具咧，即係當時係揾到真銀嘅。但係呢啲咁嘅歷史個案之後，好似都冇發生過啦，係嘛？ 啊，呢啲即係 俱往矣啦。 嗱，咁樣講啦，我諗你 Day One 做嘅時候，即係 Day One 做嘅時候咧，大家係只不過係攞個心去做嘅啫。咁你話當然嘉禾去做忍者龜嘅時候咧，佢都有相當嘅視野， 係 嘛？咁你話有冇人知道嗰隻忍者龜會發嘅話咧？如果知啊 ，Hasbro 攞鬼咗啦。 冇錯，因為咧， 所以有啲時候嘅嘢， 即係忍者龜咧， 你喺嗰個位置，即係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 嗯，即係我諗好多香港朋友咧，估唔到忍者龜咧，哇咁 Q 核突個造型，即係忍者又唔似忍者，龜又唔似龜咁樣。哇！但竟然咧，即係成就咁大啦。咁但係講翻 E.T. 嗰只嘢，你都唔知係其中啊 ，Spielberg 下邊搞緊約嘅時候，有個律師個就話嗰只咁嘅嘢核突嘢就冇人肯要，佢又賣遲咗賣份工賣曬你嘢，就買咗嗰只 E.T. 嘅版權一次搞掂。 係 咁就講 Blade Runner 咧，但係贏面就大嘅喎。嗱，佢元素咧，嗱呢套八幾年嘅，即係啱啱頭先播嗰只歌咧，就是、Blade Runner 嘅 ending， 即係 end title 嘅歌嚟嘅。咁、大家聽到個 melody 咧都好熟口面嘅、因為天蠶變咧直頭將佢個噔噔噔噔噔噔噔成件就抄落嚟，就比較關正傑唱嘅，就係嗰個主題曲啦。咁兼夾咧嗰陣時咧，香港嗰啲廣告佬咧就好中意睇電影，因為當時咧睇西片咧。係即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即係唔似而家睇韓劇咁之多啊。咁咧嗰陣時啲桑拿浴啊、剩啊，都係揾呢啲咁嘅電子音樂，即係揾 Vangelis 嗰啲歌咧。 Synthesizer 係 啦，同埋揾啊 George Moroder 嗰啲銀河芬蘭浴啊咁嗰啲咧。係啊，嗰陣時香港八十年代咧，連你一個芬蘭浴廣告咧都係聽呢啲好嘢嘅。但今時今日咧個社會點解變成咁咧？即係我同個知識水平係有關咯。咁所以咧，其實香港都幾難搞，要再創呢啲奇蹟嘅話，我覺得係。 冇得講，睇有幾多有心人去行呢條路嘅啫，係嘛？ 咁所以有時即係嗱，我頭先聽你咁講，問咗啲好嚴肅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你個人生活得好開心。原因咧，你就係好多時咧，自己 開心亂話你聽啊！ 即係只，所以咪話感覺上咯。即係因為你有個態處事嘅態度咧，就係即係覺得誒，佢講唔明就唔好同佢講咧，唔理佢唔成，甚至乎即係覺得社會啲嘢雖然關我事，但係我唔好咁上心咁樣。即係我都有時會向你學習嘅。即係上次同你做完節目之後。我都試過一排咧，係誒嗰啲唔好理。 唔係，我諗唔係話上唔上心，而係你要即係叫做喺一個叫做 arms length 嘅範圍、做你可以做嘅嘢去改變。 係。 咁你話太遙遠嘅嘢嘅話，你講咗做唔到，即係無謂嘥時間去講添啦。 係因為咧當時 咧，咁所以我哋做 arms length 範圍裏邊。 因為當時我識你嘅時候咧，啱啱雨傘運動完咗。 係。 即係我見到哇，即係當時大家嘅心情啊，甚至乎你見到香港變成咁樣咧，即係。可能我的性格問題咧，我話發展唔出聲，冇法子喺節目度我都講，見到親戚又講，見到朋友又講，即係你話齋啦，啱聽嘅繼續聽，唔啱聽嘅已經 unfriend 曬啦，就係嗰個時間。咁而家沉澱咗差唔多有半年啦，即係個運動之後，即係發覺你嗰個睇法咧，即係你有能力咪做到咯，即係可能呢個態度咧，亦都係啱嘅。譬如你睇舒達拉啲名單。佢之前咪又俾人話佢 係，唔係咯？你救到個六百個，咁咪救六百個咯，係嘛？你救唔到六百個，咪救唔到六百個 咁 啊嘛。 咁所以咧，即係喺電影裏面咧，即係我諗我同你都係嗰啲嗰種人嚟喺電影裏面真係攞到好多嘢走， 係嘛？ 即係因為你行業上，我諗你做發行又同一啲電影製作嘅人唔同，因為發行咧，你起碼嗰個位置咧都喺觀眾嗰度啊嘛，可以 咁講。 但係製作人咧就棘手啲。因為你製作人睇完嗰套戲，同埋你一般觀眾睇係好唔同，好唔客觀。你認唔認同呢樣嘢？或者識唔識？ 我諗客唔客觀係個人嘅問題嘅，即係你話當然你有好多人係咁諗，即係你話喺自己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門口望、那個窗口望翻出去。咁但係我諗呢個係個人嘅問題，係多過係咪製作人啦，定係咪觀眾？即係等於你觀眾未睇又喺度鬧一樣嘅啫嘛，係咪先？係嘛？ 係。喂，咁咧嗱，時間差唔多啦，咁咧你咧就。我頭先晏晝喺電話同你講咧，你真係你最中意一隻電影嘅音樂係咩？你可唔可以同觀眾推一推先 ？Cinema Paradiso 係啦，呢套 星光伴我心。 我呢套咧係 VHS 年代咧，我係冇睇曬，好可惜。係 嘛？即係再睇啦， 我會再睇嘅。即係聽你推介完之後， 你上 YouTube 淨係睇個 ending 已經係 點會成為你嘅至愛嘅音樂咧？咁樣 唔係我諗咪佢應該咁樣講佢大家。看到戲就知道 OK 啊，同埋 Ennio Morricone 呢啲嚇，即係你知道咩 Spaghetti Western 啊？ 唔知 即係 Clint Eastwood 嗰幾套啊？ 啊 OK， 佢配樂噶咯 啊 OK， 以博雲添咪佢配樂噶咯 OK 啊喂，咁啊多謝阿 Ray 又上嚟， 多謝你先。喂，你邊個講到新戲賣廣告？你真係 講翻嚟再講。 好好。 個節目梗係冇咁快完啦， 係咪啊？ 因為我遲咗開始，咪遲咗。 我諗住你用呢只啊，梗係完噶嘛。 哦，唔係，即係我哋嘅話題。 林鄭嘅歌， 我哋頭先 嘅音樂， 即係我想咧，即係頭先有啲嚴肅同埋有啲沉重咧， 係咪啊？ 即係透過只音樂。 即係沉重啊，輕鬆咧？ 呢只輕鬆啊，就係平衡翻。 呢只輕鬆啊， 我覺得，我覺得即係個，即係嗰個感覺上冇咁頭先咁， 係嘛？ 咁沉重啦，總之。 OK。 因為其實就算音樂都充滿計算㗎，即係譬如用啲咩樂器、點樣編曲，都俾到個人嘅感覺㗎嘛。即係嗰啲配樂大師咧，就係掌握曬呢啲，所以咧佢就往往咧就係睇完套戲咧就會即係 create 翻呢個場景，就俾咗另一個感覺你。 係。你又真係有所不知啊！呢、這個大哥出咗 score 先至拍戲嘅， 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即係佢譬如好多套戲都係佢睇劇本已經作，作完之後配。嗱、哦，尤其是誒頭先提過嗰套誒《義薄雲天》，嗰、那個係有曬 film score， 有曬劇本，現場派嘅時候播翻個 score 俾你。即係一套咁嘅戲嚟啊！ 哦，嗱，其實呢個咧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對香港嘅朋友嚟講，或者製作人嚟講，係天方夜譚嚟，因為全部都係咧嗰啲佢認為咧唔緊要嘅嘢咧，最尾後期搞啦咁樣，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嘅。但我試過我有嘅客咧，因為前做廣告歌嘅時候咧，啊，從來都又係嗰句啦，配合嗰啲好死嘅啫，你就翻個畫面啦咁樣。咁但係我其中一個客咧，佢話：喂，我欣賞你整嗰啲嘢啊，不如咧你整一隻。好迷嘅，其實我條橋仲未度嘅。總之個高科技迷迷地咁樣，同埋佢俾啲 styling 我睇完之後咧，我就整咗音樂。佢竟然真係跟我音樂嚟作嚟拍嗰個廣告咯。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好少可會發生嘅，但係個效果又真係好唔同，亦都係暫時我比較滿意嘅一隻咯。 OK， 喂，咁但係咧嗱，你嚟到梗係冇咁易放你走啦。 係。 喂，咁以我所知咧，你有套新戲咧就買翻嚟。 係。 咁咧幾時會播先？ 同埋 叫咩名先？ 戲名咧就叫做《日本最長的一天》。 係。 咁呢個好似好圓咁啦，但係其實嚟自個書名。 係。 嗰本書咧就係半藤一利嘅作者。係。咁佢就係暫時日本即係最受尊重嘅現代史政家啦。係。咁啊，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即係日本超和史嗰啲書咧，就半藤一利寫嘅。 係。 咁啊，幾出名嘅一個人，同埋亦都唔係話去挨埋某一邊去。去寫佢嘅著作，咁呢個戲名其實係講緊咩咧？咁就係講緊日本投降前嗰24小時，點解裏邊又發生咗啲咩事？ 咦， 咁啊點解會投降？同埋嘅嘢，你知道即係穿少少，我諗到文川呢個叫公開歷史啦。 但係呢個唔係主流嘅歷史嚟嘅，即 係 定係我哋香港或者中國人係唔會留意呢啲咧，從來。 我想這個是這個機會大一點 就只是說你怎樣壞而已嘛， 對，只是說你怎樣壞，強姦了多少婦女，諸如此類那些大家都聽到唉有那些東西那些但他就是說他在24小時裡面，因為他要經過內閣要怎樣遊說那六個內閣的頭呢去接受這個投降的提案，因為他要踏正中午12點鐘向全球發放這個投降的消息的， 即是當時已經落了原子彈， 當時不是用 WhatsApp 的嘛，又不是用 email， 當時要錄一隻唱片，然後拿去電台那裡播，要日皇錄完音之後運送這隻唱片，而那個錄音的內容呢，如果大家有看我那個山本56的話呢，其實尾段呢就是那個錄音，即係叫錄音啦，即係日王嘅真聲，咁啊有曬字幕個內容講乜，咁啊如果冇嘅話，即係上網都撳得到嘅， 或者買只 DVD 咯， 咁就講佢嗰個過程裏邊咧，之前點樣去日王有呢個諗法，咁啊當然係嚟自嗰個兩粒原子彈啦，咁日王就知道日本一定會玩完噶啦。 我今日睇新聞咧，有人話唔係為咗原子彈，係為咗俄軍就同時侵入。日本 咁其實嗰、那個你話嗱有本書你哋有興趣可以買叫 What If， What If 咧佢有兩，我暫時知道我兩集兩輯啦，一同二啦，一咧佢有講中途島嘅，如果中途島戰爭日本贏會點咧咁嗱，如果你有睇山本56或者有睇永遠的零嘅朋友知道，即係中途島咧喺日本係慘，即係對於日本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打擊，乜嘢都冇曬啦喺嗰度嚇，咁就佢 What If 咧就係其實當日咧。那個 What If 其實是根據一些真的歷史去寫翻出嚟嘅，咁就講咧就係如果當日日本美國不用原子彈的話咧，嗰件事點樣發生？嗱咁其實佢一路咧喺嗰個 太平洋戰爭四五月的時候一直都部署緊㗎啦。咁啊嗰陣時就有一個叫做啊奧林匹克計劃。 係 啊，咁嗰個咧就係十一月唔知十一月八號啊，十一月到啦，就登陸日本嘅九州。係、嗯。咁咧就美軍咧就用盟或者盟軍啦嚇，用佢歐戰嘅數據咧就分析到咧。如果要登陸九州的話咧，當日咧日本會死大概六十八萬人，而六十八萬人裏邊咧，十分一嘅人會係平民，咁而盟軍咧就跟翻歐戰嘅數據咧，就大概係死五十六至五十七萬人，咁、而你依一個數據裏邊嘅話咧，佢哋喺度諗啦，即係咁樣先登咗陸啫喎，好啦，咁如果喺呢個登陸裏邊要打呢個常規戰爭嘅話咧，就會點咧咁？咁就有機會咧，因為睇翻日本嘅歷史，二千六百年裏邊咧，日本係未試過投降噶。咁如果日本真係行咗地面戰爭嘅話咧，佢又估計咧大概會死五百至一千萬人。咁而鄰國咧又再死多呢個倍數。咁而咧，咁佢哋又都諗過咧，就係用一個用空襲。就將日本的鐵路炸了，咁你如果看咗三百五十六都知咧，即係其實四三年的時候咧，即係日本的糧食啊、原油啊各樣嘢都短缺噶啦。咁如果佢炸了嗰個鐵路網的話咧，就好快陷入饑荒，咁啊死緊頭先嗰個五百至一千萬嗰個數字。咁但係估唔到嘅一個題目咧，就係、有個俄羅斯喺度。咁因為當年嗰、佢哋簽嗰個和平條約嘅俄羅斯就話之佢啦，咁啊順便就食埋你啦咁。咁啊呢度望啦，就係望，咦要打，淨係嗰一日就唔見五啊七萬嘅盟軍，六啊八萬嘅美嘅日本人，估唔到嘅俄羅斯唔知佢做乜。咁你如果要延續呢個戰爭咧，一年裏邊就死五百至一千萬人，鄰國又要死咁多，即係以倍數成大兩三倍嘅人。咁呢個戰爭係一個望落咧就係贏面，即係。大家一刀，咁睇下你死先定我死先，咁又唔通嘅。咁啊，當時咧，亦都係即係佢喺度分析緊咧，就係日本有大概仲有幾多彈藥。咁咧，佢哋以為嘅數據咧，就日本係得翻唔知二千七百架到嘅飛機，唔知三千七二千七到啊。咁啊，後來咧就爆到日本嗰個電話，就原來佢哋已經做到咧。已經有五千六百架零式戰機，咁啊估計去到十一月即係奧林匹克計劃嗰陣時咧，就已經去翻一萬架戰機。咁呢個數據裏邊咧，就當年美國總統就要諗，哇咁樣搞嘅時候冇數計。咁而與此同時咧，嗰個馬頓計劃就係研究到嗰個原子彈，咁就用最人道嘅方法， 同埋最快死得最少人 一粒十萬。一粒十萬，咁同埋咧就俾日皇一個好嘅藉口咧，就係、是、美國或者係盟軍有一個神級武器，而呢個武器咧，我哋應該要保存日本嘅將來，咁我哋投降，因為如果唔係嘅話，驚全個日本喺度一路打一路打打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傷亡慘重啦，咁嗰個事件嘅背景咧就係咁樣，咁呢個戲咧就係講佢裏邊嗰六個大頭，即係包括就當年東條英機俾人燉咗冬菇嘅，咁啊就阿南維紀就係當年嗰、陸軍咩啦，咁就講佢裏邊嘅人有唔同嘅諗法，有啲係贊成咧係打呢、這個叫做本土決戰，有啲人咧就覺得應該要投降，咁有啲人咧就覺得要打到即係平民都要打埋，咁佢你啲戲裏邊會見到。即係掃把垃圾鏟都拎埋出嚟， 咁似乎咧，即係我唔知係咪你揀呢啲戲咧，先睇啲書啊，又話睇完啲書你決定揀呢啲戲嘅。 我諗係著作。你本身對嗰啲歷史都有啲興趣嘅，咁你有呢個戲之後，你都要再做一啲功課 ，specific 啲去理解嗰個背景係點樣啦，係嘛？ 即係點解今日咧？我呢排都未做完我自己身邊啲嘢，即係我停咗幾個禮拜，因為我。趕曬嘢先，我今日都要翻嚟做呢個節目咧。原因就係我知道你手頭呢啲戲咁啱，今日就係原爆七十週年。係 咯， 哇！即係樣嘢都夾曬咧。 第一粒原子彈。 係啊，所以我一定要翻嚟做呢個節目，跟住再翻去開工。 係嘛？ 咁時間又差唔多啦。喂，真係好多謝你。 又差唔多。喂，講埋我 Facebook 先。 要講。 The Emperor in August Movie HK 就係呢套戲，唔緊要。你一陣間 text 我咧，我喺我 Facebook 出翻所有。仲有咧，你叫你上嚟咧，你真係有手信啦。 咁當然關於咧， 我哋帶咗啲戲飛俾觀眾。係 啦，嗱個觀眾咧話要揾個問題問你哋啊，但我哋暫時諗唔到有啲咩問題，你要聽曬我哋節目先至答得到嘅。於是乎咧，今晚翻去瞓覺之前咧，你留意翻我哋盧漢推哥嘅 Facebook 咧，就會有個問題。咁我哋有少量門券咧，先到先得。咁名額我諗呢度幾多 少？有20张。 20张，咁我城寨嘅觀眾攞10张啦，因為我有另外一啲同業啊，我都想佢哋睇嘅。咁於是乎咧，咁就今晚記住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嘅 page， 咁咧答咗問題咧就可以上嚟城寨攞飛咁樣啦。 好， 咁啊多謝，同埋多謝阿 Ray 出啲飛俾我哋，即係更加了解多啲呢個太平洋戰爭啦，或者日本啦， 同埋呢個。裏面講嘅 個哲學同埋佢要個信息啦。咁當然並唔係即係你唔好又喺度扣我哋帽子啦。即係我哋唔係歌頌呢個皇軍或者軍國主義。 嗰啲唔明嘅你唔好理佢啦。 唔係，即係其實我更加要帶出咧，其實戰爭一定係痛苦啊。即係如果你 佢裏邊其實都講緊戰爭，同埋佢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佢提出咗啊人王佢中意 marine biology。係。咁其實你話喺個戲裏邊咧。delete 咗呢啲對白係對嗰個製作、哦、或者對嗰個故事或者對嗰個吸引性冇影響，但係點解要講咧？即係我諗喺即係 producer 佢都有佢嘅諗法。咁同埋我唔知道你夠唔夠時間講埋1946年香港有個歷史啊？ 而家哦 OK 講埋。 香港1946年咧有一個英軍嘅飛機墜毀。咁當日咧就草草了事咧就以為啲雀仔飛入引擎，我諗係公佈係雀仔飛入引擎， 即係 officially 嘅解釋。 咁啊，舊年咧就南華早報咧就嗰個Sunday Morning Magazine 咧啲樣咁出嚟，咁就當日其中一個英軍咧就而家就講翻佢自己都92歲啦，咁啊爆翻件事出嚟。咁當日裏邊嗰個飛機裏面裝咗啲乜嘢咧？原來有一個英軍就由東京嘅 office。拎咗一大袋文件，即經香港再去新加坡嘅軍事法庭。咁咧就而嗰個飛機墜毀咗之後咧，嗰、那個英軍嘅東京嘅寫字樓所有嘅文件冇曬。咁而裏邊裝嘅咩咧？就係、是、有關日皇生化武器嘅證據。咁、 哦 okay、 後來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就在韓戰美軍用咗。 即係好明顯係美國做啦。 咁啊，咁啊，英國佬就叫做啃咗佢啦。 係啊，咁跟住而家嗰人臨死之後，你特工殺我冇所謂，我點都要爆噶啦咁啊。 咁你可以有興趣查翻嗰、那個，即、哦、係、就是、你話你怎樣 Google 翻嗰、那個SEMP 咁，跟住1946嘅一個aircraft。 我有睇過類似嘅 documentary 嘅，但係冇講呢單嘢。又係講嗰啲，佢好暗示咧，就係話嗰啲實驗嘅數據咧，就輾轉去咗美國同日本瓜分咗嘅。 係啊，咁所以你譬如喺呢個戲裏邊，嚟緊呢個戲裏邊，佢會提出日王即係中意 marine biology 呢啲咁嘅題目咧，係即係你要俾一啲分佢。 冇錯。 佢探頭嗰幾步去諗呢樣嘢，即係唔係你諗緊嗰啲軍國主義萬歲嘅題目嚟嘅。 好啦，喂，咁啊，多謝你，又多謝啦，即係下次都有機會上嚟，因為你陸續都有都會 間唔中一套，間唔中一套咁啦，少少地 係啦，即係咁，即係我哋盧漢推歌咧，即係都不失有歌。 而家推戲啊， 推戲可能再諗下得開個節目定點啊？ 唔係咁推歌好嘅，因為你始終一個 piece 嘅嘢嚟嘅， 係咁好啊，喂，多謝曬， 好，多謝曬你先， 希望聽眾啊踴躍參加啦， 多謝曬， 好啦，再見 ，OK， 好， 拜 拜。 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不到我的，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